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边个啊？边个？唉，交个麦俾我哋。头先把声系边个啊嘛？ 系咩？ 梗啦。 哎呀，我唔知道，原来边个茂利嚟添。 咁啊，要宣布一件好紧要嘅事，我哋而家要去谴责啊刘家雄先生。 点解啊？ 因为佢迟到。 系咯，搞错啊！ 啊，冇得讲嘅。 back 我哋呢个搏击会，我觉得。 No no no！ 咁人哋系大搏脚啊！ 的士听住刘墉，强烈谴责你。 的士啊，大镬啦！家阵你知咩时势啦，系嘛？ 我讲要嚟呢度，点嚟啊？ 行过嚟快啲我。 去咯， 搭的士就。 佢咪记错？ 我都谂唔到一条路。诶、哎，唔系，的士快啊！的士薄扶林道去湾仔，湾仔出嚟快啲啊！ 系咯系咯，行翻即系嗰个山个咁样。 系啦，行薄扶林道去翻香港仔，香港仔隧道嚟到咧， 隧道咯， 就会快啲啦。 我上次都系咁样去玛丽医院。 系啊，咁如果佢如果刘墉听到嘅话，就吓、啊、叫阿、啊、司机大佬就尽赶啦，系嘛？ 搭咗成嚿水，好似我。 一嚿水就事小啊，失节事大啊嘛，系嘛？刘墉啊唔会迟到嘅，系嘛？ 系咩？ 呢个唔重要，咁啊，一阵佢嚟啦，系嘛？咁就点啊？你带咗三块蛋糕嚟喎？ 系啊，你知唔知？其实我真系超中意整嘢食噶，我系超 我知道， 但我之前实在太忙咧，忙到系真系冇心机入厨房咯。 吓、 啊！哇，跟住咧呢个礼拜，其实琴日就做咗一日，即系做咗一日嘢嘅，都 唔使东龙岛咩？ 东平洲，咪琴日就系见嗰啲拘捕者咯，嗰百几即系百，其实苏花有180个，即系经过我哋做过嘅拘捕者， 由占中以嚟， 由928咯，即系公民广场， 哦， 咁因为佢哋陆续就要翻去保释啊嘛， 吓， 咁啊，所以就即系有啲 briefing 咁咯，琴日做咗， 嗯， 有时但系呢个礼拜六整嘅我， 我见到系啊，你好有好似好有准备咁啊， 我又煲凉茶啦。又整嘢食啦，又焗蛋糕啦， 咁好似好开心咁啊！你 哇，你知道我嗰、那个压力咧，就系靠呢个煮嘢食嚟到宣泄。 我买咗个蒸炉连焗炉连微波炉， 好贵噶。 我嗰个唔系啦，即系唔系你心目中谂嗰个咯，因为你 嗰啲好 劲。你讲嗰个系六七千， 系啊系啊，系咪啊？ 我嗰个唔系六七千咯， 五千， 唔系三千几， 有咁抵咩？ 系，因为咧佢咧 function 就分两种嘅，有一种如果你可以纯蒸汽蒸嘅话咧，嗰只就六七千。 系啊系啊，你嗰只咩又蒸得噶？ 我嗰只系微波加蒸汽，咁就佢就唔系用蒸汽蒸熟啲食物，系用微波炉热熟啲食物咧，加上佢有蒸汽力就令到啲食物就唔干，似蒸出嚟咁。 咁可唔可以焗蛋糕啊？ 可以，可以。 哦，即系焗 蛋糕得， 微波炉同埋 系啦。 蒸炉、 下焗炉、微波，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你真系好夹嘅呢样嘢。 喂，我喺教协买嗰样嘢， 系咩？ 平好多。 哎呀，我都系教协嘅。咦，我去 平成几嚿水？ 几嚿水咋？ 哇，仲唔够啊，大佬？ 我唔系我朋友开代理嘅电器，所以我通常直接入货咯。 直接入货喺边度入啊？ 就系代理商咯。 咁你最威啦，你最威啦。 但我用少电器买嘅，唔知点解。 我都啱啱呢个礼拜啱啱喺屋企， 好难坏嘅，唔知点解，好似 你 系咪觉唔觉啊？ 你少招呼朋友啫。 做咗劲，唔系我系咧，我系试过嗰个叫煮食炉咧、嗯，煤气公司咧，而家系有块不碎、 不透 明嘅玻璃咁样嘅。哇、啊！我搬到呢度嘅时候咧，第一个礼拜啫嘛。 啊 成块碎咗，我煮下嘢成个卜一声，跟住就碎晒，系碎到 即系粉嗰种 粉嗰啲咯， 一粒一粒咁好似乒乓碎咁 啊！又唔系散晒， 系啊， 你见到啲纹系裂晒咯， 系啊， 哇吓到我死咯！ 咁但系你自从换完嗰次之后就 冇事啦，免费换噶， 系咩？ 系啊， 咁好 样啊！ 超 系咪 suppose 咩个炉头系煤气公司啊？ 我就啱啱因为我个煤气炉就从来未着过嘅。因为呢上手业主嘅直情係 cut 咗个煤气。咁我直情係冇去开返个 account。直情係你开咗都冇气到嗰种呢。即係佢淨係大标停咗。 即係你成条村囉咪真係。 唔係淨係我单位咋嘛。咁於是因为 cut 煤气标佢攞返按金㗎嘛。冇按金係淨係。 咁、哦、你咪俾返我得囉。 接埋你个标。 我就直情就系连个煤气表都唔要啦，因为我热水炉都唔系煤气嘅，热水炉都系电嘅。咁于是咧，啱啱我买咗屋企最后一件家电，就系叫个电炉，两个头嗰啲啦。 咦，唔得嘅，我觉得。 我觉得 缝一声啲火嗰啲。 我都中意缝一声啲火，但系因为嗰、那个即系我个地方就啱啱好摆咗个电炉隔篱买个炉啊嘛，即系微波炉啊嘛。咁你如果系有明火嘅话咧，个微波炉咧就会俾嗰啲明火热住啦。咁嗰嚿嘢就会 高啲咪得咯个炉。 你始终都有明火，你会兴住隔篱啲嘢嘅。如果你隔篱摆啲调味料啊一剩咧，你系冇咁好噶吓。咁你但系你如果系 IH 嘅话， 你唔 觉 咩？ 炒餸应该唔得咯。吓、 啊，以你咁样边度会满足于电炉噶？ 我唔系食啊炒餸嘅啫嘛，吓我煮嘅啫嘛，炆炖焗煲汤煎都得，系炒唔得。 系咯， 大火快炒唔得。 系咯，要镬气噶嘛。 咪就系以后少炒啲啦。咁但系冇人计啊，即系但冇办法啦吓。买完嗰即系而家就争安装，咁所以你今个礼拜六嚟咧，咁就 hopefully 咧就所有嘢搞唔晒咧，就可以一齐玩煮饭仔啦。咁我 total 咧有一个焗炉，咁就三个电炉头，同埋有两个切嘢嘅东西，即系有一个案台咧，我哋叫做。有一个案台就流动嘅，系、哦、个 small island 嚟嘅，有碌嘅。咁咧 安全岛， 咁咧就可以俾啲希望煮嘢食嘅人大显身手，你明唔明啊？仲有成块木嗰啲咁咧，即系 Jamie Oliver 咁样铺到成台都系，跟住又猜面粉，又呢样又嗰样，好似好过瘾 嘅。我真系睇咗 Gordon Ramsay 系我超级一号偶像嚟噶嘛？ 点解嗰个衰佬滚嘅？ 哇，唔系、啊，你知唔知而家明珠台有两套啊嘛？佢一个 Master Chef 啦，另外一套就系唔知佢教煮嘢食咯。跟、啊、住但系煮嘢食得嚟咧，系带埋佢老婆同埋两个女一个仔一齐煮嘅，好温馨嘅。唔系、 啊、 因为佢啱啱 Master Chef 嗰集咧， 你知唔知？ 知啊，跟住佢哋就比赛试呢个 Egg Benedict 咯。 吓啊，几好睇吓！ 我跟住我琴日知道整咗咯。 跟住咧， 好好食咯。喺 Master Chef 比赛时，个个都失败咗，我就觉得咁奇怪嘅，点解？ 你知唔知要个窍门系咩啊？ 唔知道，我未试过失败过咯。 你点整先？ 点整？ 你系纯粹将嗰堆嘢 holidays 系咪 holiday sauce？holiday sauce 咯， 吓， 跟住咪整啦，个 sauce 整啦，跟住蛋咪落啲醋落啲水度整到好似 poached egg 咁咯。 啊， 跟住 muffin 就烫到好干咯。 嗰、那个， 我突然间做饮食节目咁样。 嗰、那个窍门就系唔好将啲醋直接落水啊。 系咩啊？ 你可以揾隻碗仔滴两滴醋落去，你系令到啲醋接触到啲蛋白咧，令到佢冇咁容易散啊。跟住嗰隻碗仔装住蛋咧，你先至慢慢放落啲水度咧，只蛋系冇咁容易，只蛋系冇咁容易熟。哇，系啊，靓啦，叻啦， 好靓啊！ 呢幅相一定要 po 上去啦，系嘛？第一节嘅 caption 就系呢个啦，系嘛？ 系咯 ，Egg Benedict with Holland sauce 咁样系嘛？ 系咯，Gordon Ramsay。香港 Gordon Ramsay， 因为你有时打只蛋落去嘅时候咧，你系会冲力太大，令住只蛋啲蛋黄同埋即系令住啲蛋黄同蛋白飞散晒。咁所以如果你将件事系摆咗落只碗度，而只碗先再传输落煲热水度咧， 所以又系有啲 poached egg 嘅兜嘅，其实 梗系啦。 但我冇买咯，我系总之就慢慢倒落去凝固咗一个咁咯。 哦、 即系我又冇搅动嗰啲水醋水。 咁但系自己一个人食好冇瘾啫。 你又知道我唔系好多人食。 我冇嚟啊嘛，因为。 哎呀，下次整过你食咯，整好多嗰招真系。 系咩？整几只？ 好多好多、 啊。我见你今日蛋糕仔，大家三个翻嚟啦，我食一啖啊。 OK 啊。 我讲紧嘢，唔好意思，再食第二啖，我因为照住嚟食咋。 冇嘅，香蕉蛋糕咯呢、這个。 banana 即系我好中意焗嘢噶，因为你硬系咧，你将一啲一散嘅面粉啊、糖啊成咧，哇，最后会变成一个制成品咧，真系好开心咯。 咁我想知咧，你有焗炉咧系咩款式噶？ 冇啊，喺普 入 场 嗰啲， 唔系普通嗰啲，即系大地嘅大刀、嗯。我谂住我嚟焗鸡噶嘛，所以我都买个大少少。 我从来买焗炉都系预住自己我嚟焗鸡，但系从来一次鸡未焗过，我话俾你听。哎 No 啦！我真系劲焗嘢， 系咩？ 我食几层蛋糕咁焗咯，因为我整亲就，因为其实我会攞俾咁 你朋友 嘅，即系我攞咗你其实先，即系我就唔系女王咁煮咁大餐嘅，但我都会得闲就会整啲嘢拎过去嗰边嘅。 怪唔知金钟人认得你啦，鸡髀打牙胶软啦，游小姐。 唔系啊，我今日系经过条。路其中一条路噶咋，条村即系嗰个下角村其中一条路。其实我喺民主党嗰个咩站啊，知、欸、其实我第一次去嘅，即系肥佬礼成日坐嗰度啊，嗰个站嗰度咯，喺度见到阿高老廷噶嘛，咁咪喺度吹水咯。 大蛋糕落去吹水，包你吹赢。 点知有人嗌交打交？ 几时啊？ 头先咯，有个饮醉咗， 咁坚抽， 就走落嚟又话要借电又剩咁咯。跟住嗰个义工 咩年纪啊？ 哇，嗰、那个义工嚟嘅都系四五十岁咯。跟住嗰个另外嗰个义工就唔肯咯，跟住就手执佢件衫，你同我过嚟咁，跟住就诶借抽咁样咯。跟住高老挺咪出嚟闹走咗佢咯。 哦，因为佢够高， 系啊， 控晒。 其实阿婷好恶嘅，我想话俾你听，点解见到 C C 咪买 C A C 咁啊？ 唔系，我知佢 嗰日起上嚟咧，即系好似杀人咁。 系咩？咁 大家都惊咯。咁赶走咗嗰个义工咯，饮醉酒嗰个义工咯，因为有个女仔喺度最惨。 系咩？ 哇！嗰啲粗口横飞啊！ 个咩女仔嚟噶？可能性晒噶啦呢啲。 我唔知名，唔识，就咁咯。 哦，呢几日除咗个蛋糕冇嘢做啦。 沒 我就等打烧啦，咪等晒啲炉啊、微波炉啊、离晒啊。 喂，你礼拜六想食咩？整咩嘅啫？我想问一下。 呢、這个礼拜六有羊有牛、啊。 我哋可以讲啲咁私人嘢噶。 可以啊，第一节啊嘛。 系喎，系喎， 有。即系有羊啊，有牛啊，咁我会打个蘑菇汤啊，跟住会整个我嘅lasagna 或者肉酱意粉啊，跟住类似整多个甜品，或者整多个appetizer 类似咁上下嘢咯。 整咩甜品啊？ 未决定喎、啊，你眼发光喎、啊，定还是留俾你哋操刀啊，尤小姐？ 哎呀，咁短时间整得乜啊？木糠布甸 啊，唔系，我原本谂过一样嘢嘅，面包布甸嘅。 哦， 我相信都 mostly 好饱啊，但系嗰啲嘢 好食就唔饱噶啦。 咁系， 趁雪糕又唔饱噶啦。 咁啊系， 即系一冷一热咁咧，嗰种冰火嘅感觉咧系好特别嘅。 七重天系咪？ 你一讲起呢啲嘢，你就笑得好吟吟咁样 嘅。你嘅头声啊，吟。系咁叫噶嘛，系嘛？ 系啊，冰火七重天啊，系啊，一冷一热咁啊。 但甜品一定要 advance 整噶嘛，你唔可以即刻即系。 就系、是、一定要 advance 整定一啲嘢，嗰时即系真系朋友嚟嘅时候。 杂果姐嚟， 有冇你咁衰啊？杂果姐你喺吉之岛买算啦，系嘛？使咩俾啲椰丝落去啊？ 哎呀，最怕嗰啲蔗糖啊，椰丝嗰啲。 边人大食会整呢啲噶？ 而家冇噶啦，系咪啊？ 即 系 同 读书 嗰 阵时， 系啊，读书嗰阵时啊，大食会阿妈整咩肠仔菠萝啊？哇，咁 hea 嘢你都整得出嘅？ 咪咯， 三花牌系嘛？鸡尾肠配呢个地焖牌菠萝，两样嘢夹埋一齐个味。 贵啊！而家鸡尾肠，我想话。 唔系啊，最主要系 hea 啊嘛，系嘛？ 唔系劲 hea， 即系如果人哋系嘛，你揾朋友嚟大食会，你走去外卖一煲汤咁有乜意思咧？ 唔系，使唔使我整啲 macaron？ 麦干咁犀利？ 系啊， 好啊， 得噶， 我好啊，好啊。 你有冇齐晒餐噶？即刻就 齐啊！真嗱，架餐真系齐，因为我老婆整过一次。 哦，咁得咯。 当时衰 Q 咗，边个 系我？ 应该 我都整咗，我即系不下整咗二三十次先至叫做掌握到。 哇，犀 利！你知唔知嗰啲 ground almond 几贵啊？ 唔系材料嘅问题啊， 都系噶，我要钱噶嘛，大佬。 而系佢即系佢次次整咧，入边啲 sauce 佢都系自己唔知搵牛油啊。 icing 系咯 ，icing 攞糖。 唔系佢唔系佢唔系买现成噶，佢系买牛油自己用自己整。 我都系噶。 哇，真系复杂到啊！ 唔系你系唔够整嗰个圆波波嗰个半个啲嗰、那个叫咩啊？ 已经买咗个悉尼芹一块石咁样嘅嘢，接落去系一个 dollar 一个 Madeline 咁嘅样噶啦。咁但系问题中间嗰层嘢系你一系就太过 中间层好易整啫，牛油加糖霜， 一系稀濑晒，一系就好似牛油咁残到咯。 咁 系啊，好尴尬呢啲嘢，等你摸一摸先系嘛。唔掂啊！你同佢搞一搞啦，系嘛？ 但 系 你 个 炉系咪好 busy 咧？嗰晚将会 唔会？因为我通常呢啲环境咧，我都会安排咗一个 run down， 几时整啲咩，几时整啲咩嘅。我唔会咁舐气啊！你知啦啊！我哋嘅贵宾系嘛，又有阿刘家雄先生系嘛，又有阿 B 哥。 迟到的啊！ 冇计。 Johnny 问啊，一四一咧咁。因为你冇讲到 Johnny 去咗边， 点复你啫？啊 ，Johnny 去咗边啊 ？Johnny 因为听日就有个 考试啊， 考试 系咯， 咁佢要温书，咁应该系要喺屋企温书呢啲环境。 但系佢成日喺度搭地， 你知唔知听紧？我知。 你知唔知喺个 group 出声嘅时间啊？佢系即系佢真系多到 好分心嘅。 系啦，佢好多时间吹水，我都明白。我都好想咁多时间吹水，但系我个脑咧唔知啦。 唔该，喺屋企温紧书， 成日唔得闲。 霍大壮啊，专心温书啊。 但唔系、 啊， 即系 听埋先。不过 我哋嗰个年代咧，嗰啲人所谓叫温书咧，通常都系可能睇住电视啊，一系开住收音机啊，一系就 ICQ 紧啊。梗系冇啦， 唔系即系 我冇藉口去自修室啊，大哥。 点解啊？ 阿妈成日都话屋企有咁好地方，点解你唔喺屋企温书而去自修室啊？ 唔系，咪话见到同学要商量嘛？ 佢唔明白呢个道理，佢就觉得我系无稽噶啦，要求。 系啊，嗰时最开心就系放学去自修室噶嘛，真系哇，真系咩学校都有噶，我哋嗰度。 唔系，喂，好开心啊！自修室又见到啲 垃圾啊， 最紧见到啲，最紧见到啲女啊嘛， 咪系咯。 啲女通常都系流连自修室， 唔好讲粗口啊！ 吓， 霍总讲粗口， 霍总讲粗口，举报佢啦！你大律师公会举报佢啦！佢公开讲粗口， 而系话以白字黑字，今次你死紧。 你去自修室系好多女啊，好多好多，即系你令到你觉得好有气氛去做嗰件事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你扮都要扮到勤力噶嘛？ 系啦， 你明知佢隔咗两行，咦有个人望住我咁，跟住就要好。 同埋你要令自己有充足嘅准备啊！佢过嚟问你嘅时候，你要识得答人啊嘛！ 哇，跟住攞啲荧光笔油都算花晒，攞啲 post 贴到周围。 百分之四十八嘅大佬，咁你唔使油啦，句句一半腰就算数咯。 其实唔知道自己 highlight 咗啲乜嘢咁。 系啊，温书又从来都系心不在焉噶嘛，睇下呢日睇下路。 自修室就系咁开心噶啦，而家。 唉，所以去自 修啦，系咪啊？ 咪公共图书馆嗰度入边有个自修室。 我想红苹果咯，土瓜环嗰个咯。 咩嚟噶？值得的。 土瓜环嗰、那个好、哦、大个苹果山喺嗰个屋顶噶，所以我哋叫红苹果。 有啲咁嘅 街市。 哦哦，红苹果街市我知喺边。 系咯，嗰度两唔知几多楼，五楼自修室咯。 系咩？ 要去排队噶嗰时嘅自修室。 唉， 你记唔记得啊？劈咗书包度，跟住就走去食鱼蛋，翻嚟就 记我就唔记得，不过我好似听过啲咁嘅歌仔唱。 你一咪话我有个中学同学咧，真系喺嗰度识咗个男仔之后咧，哇，系一路啊，结婚生仔啊，到而家 系咩？ 好好坚啊！通常呢啲都咩啫嘛，阳光柠檬茶咁嘅啫嘛。即系过完会考啊 ，A level 咧冇啦嘛，哇，真系几开心 啊！嗰啲个个个样唔同咁样噶， 系咯，跟住可能去几个唔同自修室噶嗰时内， 有几多时间去自修室啊？ 放学咯，三点半放学咪自修室咯。 咁你去到几点啫？去到五点 六七点翻屋企食饭咯。 咁你可以去两， 唔系佢唔系唔系一二三四五噶嘛，可能一三五去土瓜湾，二四去旺角噶嘛。 咁叻嘅咩？ 系噶，有啲人真系 regular 系，咦？点解咁定嘅？定我翻工嘅有啲。 嗰时放学我去补习噶嘛，我哋呢啲兴 A one 嗰啲啊？ 唔系啊，因为你补习你先有嗰啲所谓叫碌屎，即系咁样解释俾你听啊，姐姐。 冇未有啊？ 你要去补习嗰啲补习天王班咧，你先有嗰碌屎啊，有嗰啲成噶嘛。同埋咧，我哋去嗰啲补习嘅地方咧，你都会见到靓女嘅， 好多啦，应该嗰啲。 咁耐以嚟，我系 咪有钱嘅？ 我系撩过两个出街啫。 哇！ 两个好多 都 撩到，真系撩到， 真系靓噶， 靓噶，有一个靓，几大话俾你听。喂，嗰堂我冇翻啦，咁啊，自己碌屎嚟影印啊，又呢又路。 但系你日日都要翻嘅补习班 吓， 日日都要翻噶， 唔同科啊嘛。 咩英？你上英文科啦，咁样 冇英文喎、啊。英文， 即系 英文好似有 英文科先至多靓女噶嘛 ？Suppose 啊，唔系，定系靓女唔使补英文啊 ？Free can buy 啊， 吓系啊系啊， 最紧要嗰啲 即系女仔 free can buy 唔熟，即系渣咯，所以就去补呢啲。 唔系，因为 free can buy 学校嗰套咧，唔系个个啱啊。但系你真系去嗰啲补习天王咧、补习社嗰剩嗰啲咧，佢啲 book 史系零舍二记嘅，同埋真系捉到你要记啲乜，同埋唔使记啲乜，中文有乜好补啫？系中文你系咪都背嗰啲噶啦？系嘛？英文嗰啲系老老实实打天才波嘅。我好记得嗰时有个补习天王叫 Joseph Lee， 但唔知后屘喺度赚钱，跟住因为博仔俾人告甩裤。 唔系嘛？ 好出名嗰个友系唔知其中 史 Sir 咯，我记得嗰时有个乜鬼 史 Sir 好中史系嘛？好似 黐线史 Sir 就好中史，唔系后屘都系犯咗法定点 系啊？ 唔记得啦， 我记得头先我讲过阿李 Sir 就系第一个英文补习天王，系年薪过千万嘅， 揸法拉利嗰啲啊， 系好型嘅，乱头发嘅 嗰啲系咪啊？ 唔系嗰个系另外一个，嗰个系另外一个， 佢係個即係好似好後生啲，但成頭攣頭髮，跟住嚟親上堂都有個靚女助手幫你派下筆記啊。 哇，咁型㗎！ 係啊，搭下 hand out 啊，即係呢啲一定係一定喺台底翻工啊，唔知點解。 咁係咪一定會攞 A 㗎？ 好高個 ratio 好高。 咁你咧？ 我當然唔係嗰種人啦。 高分低能㗎好多。 唉，高分我读书读得叻，唔使读音乐啦。 哎，我冇同你讲过一个喺律师楼做 summer student 嘅学生同我去澳门嗰件事啊。 冇。 哇，嗰、那个真係高分佢唔知牛津定剑桥咁样啦，读 law 啦吓。跟住返嚟放暑假呢，就喺间律师楼嗰度即係 summer 做 summer 啦。 边间 咁咦唔好讲边间。即系当然啊，佢咪读 law 咧？系，总之系好叻嗰啲啦，即系 4A 一百分嗰啲啦。哇，咁佢一次咧，我就同佢同埋一个律师就过澳门去处理航身嘅嘢啦。 哦， 嗱呢样都唔系重点。咁啊，咪去顺德码头过啦，系咪？咁啊过 划船飞 ？No， 跟住去到啦，佢咧就去到嗰、那个。都唔係佢唔係落到 immigration 直到去到其實喺上面都要 show 你個身份證㗎嘛。啊、跟住佢就話哎呀唔見咗啊張身份證咁啦。跟住我話咁你有報失紙啊定係有 passport 啊成㗎嘛你唔止一樣嘢係嘛。跟住佢冇啊未報失啊又冇 passport 啊。跟住你知唔知佢點樣同嗰、那個即係嗰個職員講攞啲咩出嚟啊佢。 學生證 ?No, 學生證都 make sense 啲佢攞咗張黑卡出嚟，哇！我心谂，我同个律师望住，跟住我哋 expect 佢讲咩？佢话：呢张啦，得唔得啊？爸爸话即系呢张系身份象征嘅。哇！我真系，我同个律师即刻反一反眼，我话你翻去啦。系真人真事啊！哇！我心谂你咁高分喺牛津定剑桥翻嚟，你搞啲咁嘅嘢喺个顺德码头，哇！我真系吓死我啊！ 咁点咧？佢打翻回头啊？ 打翻回头咯，咪嘥咗船飞啫嘛。 但你又点睇呢个人呢？ 我唔知佢就系放完暑假，应该从来都冇再见啊！我真系冇再见到呢个人啦。哇！但系即系话佢好叻啦，攞 scholarship 啊，好叻 AA 嘅，全部都哇吓到我死。 阿霍仲有意见俾你啊，冇乱咁讲嘢啊！ 我讲咩啊？边样啊？我讲错边样先？吓我讲咩 啦？ 咩啊？改 immigration？ 唔系，佢惊你 reveal 咗卡人嘅 identity。 其实我唔系帮我学生， 因为佢个 case 唔系帮我学生咁解。 系啦，我嘅 client 系唔系佢啦，总之就、 哦、 好， 最后我哋第一个正式嘅话题咯。 我想讲下碧咸啊。 啊，好啊，好啊，好啊。 点解佢嚟咗香港噶？ 碧咸今日去离峰，因为我有朋友喺离峰翻工，佢就好早已经 send 咗。 佢离峰做乜啊？ 唔知啊。佢好早已經去利豐 send 咗張，即係喺利豐 send 咗張相話無端白事今日碧咸嚟我公司，咁我淨係拗曬頭，咁點解碧咸嚟你公司又唔嚟我度咧？ 係咯，點解啊？佢就嚟做咩啫？其實 據說上個禮拜佢就喺中國喺杭州見到馬雲，應該就可能係一啲商演啊，又或者有啲 project 傾緊啦，跟住就去澳門，咁應該佢係突然間就決定停一停香港。咁但係冇 PR 公司或者冇人宣布过佢会突然间嚟香港嘅。咁就直至到琴日碧咸就喺佢 Facebook 就 review 咗佢喺香港 嘅。半夜12点啊 ,Ride Hong Kong 咁靓嘅城市。啊、今日我就真係。 哇 喂 跟住啲人响影 到。如果今日係咪呢个环境嚟到香港你冇理由唔落旺角嘛。 又冇理由唔落金钟係咪 你冇理由唔系贴返到黄色嘅符话俾人听我支持真普选㗎嘛。 冇囉好似。 唔系咁， 又去 Circle K， 又去成都。 咁老老实实，你系咪想佢好似 金钟嘅位？ 你系咪想佢好似 Kenny G 咁 啊？即系唔觉意落去啊，影咗张相，跟住又俾人挤挤挤，跟到到最后就可能收翻自己讲过嘢啊，话俾人听。其实我冇， 我冇嚟过香港啊。 其实我落金钟系支持啲差人，因为我知好多差人都中意踢波。咁得唔得？ 唉，总之无缘啦，系咪走 啦？呢啲环境啊， 喂，你个 friend 有冇讲佢几时啊？楼住边间酒店啊？ 我个 friend 冇，我 friend 喺利丰撞到佢啫，唔系。 利丰系咩嚟噶？ 利丰咪荔 枝角 系啊，利咪系咯， 商场啊，咪利丰系一间公司嚟， 咪公司咯， 系咯， 咪就公咪就去公司咯，系啊，咪就去咗公司咯，就系去咗公司。 咁佢做乜嘢啫？ 咁人哋去得个计计倾嘢啦。 哇！ 点话得俾你听啊？ 做碧咸，你个碧咸嚟噶？ 唔系啊，我就系话，如果碧咸嚟到香港咧，几大你都要示范啦。因为曾几何时咧， 好似系百事广告咧出过一个系列咧，就系讲阿碧咸啲七船斩嘅。咁咧有一个片段咧，就系影住阿碧咸咧，就系将个足球咧就好远好远好远咁样喺个沙滩度，叭一声咁斩去好远个垃圾桶嗰度。咁一即系深敲啦，即系我唔知系特技定乜嘢啦。咁、那个垃圾桶射入咗之后咧，佢就唔知有两三个镜头都系哇，碧咸可唔可以射第二次嚟睇下？咁又一个沙滩波，砰咁样香蕉球咁斩咗去个垃圾桶度，连续斩咗四五球噶。 系大家好啊，我系刘墉啊， 强烈谴责你咩攞40蚊出嚟，证明你搭的士系咪啊？ 系啊，冇错系，咁我唔好意思啦，咁啊迟到咗啦。 唔系，头先系咪真系喺广大边嚟啊？ 系啊系啊，我头先去一个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搞嘅一个forum， 就系讲全民退休保障嘅。 你去做港姐？ 唔解唔系啦，好劲嘅啲港姐，有 你都好劲喎，成日喺 我好渣嘅啫， 我搭楼开电视收音机都听到你 讲 声， 见到个样系咪啊？有张永新啦，有黄宇占啦，有黄鸿啦，有 我最代表嗰啲咯， 系啦，有蔡伟啦，即系社联啦，咁跟住就仲胡鸿玉啦，即系资金局嘅主席啦，咁跟住 你去做咩啊？ 冇聽啫嘛，咁跟住佢哋後屘完咗之後咧，咪四點至六點佢哋講啦，跟住頭先六點至七點，本來七點半七點九咁嘅咧，就係、是、一個即係 discussion 嘅有個，咁有胡鴻旭都喺度啦，係 D Day， 胡鴻旭喺仲喺度啦，陳婉嫻啦，張超雄啦，羅志光啦，咁仲有 Jam 局嗰個行政總裁啦，即係陳同志晶，即係陳德林老婆啦，咁總之一紮都即係呢啲咁嘅人咯嚇，咁都有全民退休，仲有好多即係。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啊，方敏生啊，咁方敏生搞嘅，其實社聯佢哋搞嘅咁、樣，咁就一批人係啦，咁就喺度討論呢個問題咯。咁其實簡單啲嚟講，即係就今日唔係講呢樣嘢，即係好快講咗就係咧，其實就算坐喺度嗰啲人都冇乜共識咯。即係你要 of course 啦， 你要搞到咧， 你內心都一樣啫嘛，一樣冇共識，度度都香港地， 所以都幾難搞啊！呢壇嘢真係幾難搞啊！ 喂，但係你哋咩 ？DBS 好勁啦 ，DBS 應該好勁。 掛 咩旗？哦，琴日我哋萬物會係點解你又知嘅？ 有 上 Facebook 噶嘛 ？Facebook 有啦咩？係咩？ 吓，唔系今日嘅咩？好大支，我要真普选啊嘛！ 系挂咗喺我哋 真普 选啊！系啊，我知啊，系挂咗喺我哋新翼嗰边。 唔系试完系我一个喇叭嘅朋友， 唔系 啊！跟住佢就话几时试到我哋啊？咁 你咪自己挂咯，做咩？而家做咩？ 喇叭严打 系咩？ 喇叭系严打， 你觉得天主教会严打咩？ 唔系，系 Brada 会严打。 我 Brada 上次郭荣铿几个人都要去派传单啦，码头。 OK 啊，调咗落嚟啊，咁我琴日咁啊讲少少啦，又琴日翻咗学校啦，即系万物会啦，我哋一年一度， 你年年都有噶系咪？ 一年一度万物会噶， 成日要筹期嘅学校。 哇，有钱先要筹期啊！ 首先你完全搞错咗啦，嗱以前咧就真系用嚟筹期嘅， 明白？ 用嚟 筹 咩咧？筹咩咧？就真系筹俾啲经济冇咁好嘅同学咧，就嘅饭钱。 嗯。 咁系噶，真噶，真噶系，所以以前嗰啲钱真系赚。 唔系有钱人先读到你嗰间嘅咩？ 嗱。再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就係、是、咁，但係就算係都會有少少啦，咁佢懶係嗰啲教會學校都要搞即係呢啲門面嘅 結富濟貧， 但係去到70年代開始就已經其實好平民，即係相對平民㗎啦。嗯、我讀嗰陣時真係全史上百歲最平民嘅，因為你派位嘛，因為我係派入去嘅。 嗯， 咁所以变咗其实有好多冇派入去又冇关系啦，就好彩嘅啫。 咁你要劲先派入去噶。 咁变咗咧就真系多好多。我嗰阵时所以好多即系贫苦学生嘅，好真好多。虽然都仲有啲有钱人啦，呢个当然有啦，但系但系都仲有好多，即系都几多贫苦学生嘅。咁所以就筹用嚟筹钱去俾一啲午饭钱就唔使钱嘅。咁但系 即系买饭跟住派俾啲人食， 唔系即系嗰日饭物会就筹咗啲钱，嗰啲钱就用嚟放成年嘅分定咧， 即系嗰啲同嘅学生就 apply 呢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我真系吓 去过去过，咁都几穷噶，其实因为你学校饭以前我哋入去嗰阵时都7.5-8.5咁样噶嘛一餐，咁 你冇啦，7.5-8.5咁平， 梗系啦，喂，几 廿 年前， 几 廿 年前啊，你讲紧， 你估你好后生啊，真系， 我唔系，我 真系啊， 我就系话我中学嘅时候都17-18蚊一个学生餐啦， 中一中二去到尾梗系十几蚊啦，但学校又平啲噶嘛。 哦， 學校裏面，但係學校裏面呢都會有啲學生屋企真係會覺得係貴囉。 係 呀，咁係咪咁，所以呢就就會申請囉。咁但係而家嗰個萬物匯呢就純粹係 show 嚟啦。因為我哋嗰個籌款已經係唔即係唔係咁㗎啦，已經係。 唔係咁嘅 scale 㗎。 係啦，唔係咁嘅 scale 㗎。亦都俾一直知啦。 系咯，你直接 咁变咗，即系再冇嗰啲，唔系着猪先要筹款，你唔筹款点收人啫？喂，大佬，你唔筹款，你点可以即系起？又不过我哋而家大兴土木啦，即系起到简直系美轮美满啦。咁 咪有泳池啊，有 泳池，唔系系多咗，系多咗一个泳池。首先要解释，我哋系有两个泳池嘅，而家系 室内同室外、啊， 室内同埋室外嘅。 未烂啊！ 系啊，咁咧就好离谱下嘅，系啊，咁佢哋都有，咁但系就主要即係而家就唔係投資，即係真係一個一年一度嘅一個所謂，即係俾啲 old boys 啊，即係翻去咁咯。咁所以我翻到去，我俾人問啦，我翻到去，跟住有個學唔知啲又係即係師弟啦，但係都夠生嚟㗎啦，唔係影相就好多啦。咁但係就就個喂嗰條 band 係咪你哋搵嚟掛㗎咁樣，跟住我梗係唔係啦咁樣，佢覺得我搞事啊嘛，啲人硬係就係 黃色黑色似係你啊， 唔係咁，但係又咁講喎，又咁講喎，我去翻即系同翻啲先生倾偈啦，咁我见到啲先生 generally 都 open 嘅，其实即系呢件事，即系或者即系成个运动啦，都 对住你 系 啦，人民力量 唔系 校长咧， 校长 open， 你校长 open 啊嘛， 系啊，校长几个副校都 open， 其实 喇叭系个喇叭真系 open 啊嘛， 系啊， 系咯喺隔篱嗰度啫嘛， 个校长顶得住咯，你话以前校长就唔知噶， 咩话咩咩学校嘅事自己搞运嚟嘅 咋，系 系 咯，咁所以佢就冇乜所谓咯，系啊，咁所以都其实我都见到几惊， 救生 佢都系救生，佢啱啱入嚟教嗰时，我都仲喺嗰度读，所以佢唔系大我好多嘅啫，其实啊， 好难得噶啦，其实你而家学校。 系，我唔反对，但系亦都有啲衰人噶嘛。你而家咧，仲有另一样嘢，就会系11月21号咧，即系其实两个礼拜后噶啦，就会有一个145周年嘅dinner， 即系拔萃145周年，就会喺convention center 啦。据闻咧就延开200席啦，咁样咁咧，咁啊当然有啲 最近开到170啫嘛， 摆埋出边噶 吓， 系啊， 嗰度 系啊， 哦 okay、 好不知所谓嘅。咁但系咧就。 据 就有啲人担心，有啲人担心咧，有黄丝带同埋蓝丝带嘅对女嘅会喺当晚，因为你 嗱 你 两个 venue 咯扮， 咁你有田氏啦， 咩色胎啫嘛， 田氏啦，即系兄弟啦，有张宇仁啦， 好多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啦，一扎啦咁样啦，咁但系即系老嗰批，即系坐中间嗰啲咧，即系嗰啲贵到晕嗰啲台咧，嗰啲10万蚊一张台嗰啲咧就难啲咯，系啦， 难睇布咯， 外围即系坐科爷 位咧， 坐科爷喺尖端嗰度啦。 外围就黄色咯，即系而家都有人喺度担心紧。跟住我嗰日问戴耀廷：，喂，你去唔去啊？跟住我梗系唔去啦，去到得了嘅咁样，咁啊唔掂啊！ 真系唔去啊！ 梗系啦，佢去好抗，太撕裂啦，真系我谂，所以佢都知道，佢话唔去，佢话系啊，佢话佢有啲即系佢嗰届嘅朋友就会去嘅，但系佢唔会去咯。 同班同学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难搞嘅。 系转头翻嚟倾过啦。 好，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威 BB 王夏威 Dance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我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嘅《行走天下》。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马田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8点，股海云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头先讲。 啊，开始啦！ 吓，开始啦，系啊！你唔想开始住啊？你唔想开始住啊？ 唔系 ，sorry， 心不在焉 咁样。 系 点啊？冇，琴日我夜晚咧就 text 咗几个话题俾阿刘墉， 系系玩咗嘅 啦。啊，有边一样嘢你想讲下嘅？ 你哋头先讲咗边样先？你系咪 冇？头先讲我点焗蛋糕吓，完全唔关事嘅嘢嚟嘅。 呢个礼拜发生咗咩事？ 嗱，有幾樣嘢啦，即係講衝大台啦咁樣，咁都可以講下嘅。但係我冇乜緊跟進啦，因為呢幾日都比較忙。 其實係大台，我真係冇乜點跟進。 係啊，嗰件事。 大台就大概話說，禮拜六晚就有一班網民啦，佢哋自稱網民啦，就有啲啊可能係讀香港大學嘅添啦，咁就去咗大台前邊，就突然間咧就想啊，唔係個事源應該係想 海富橋 喺海富橋想行動升級先嘅， 封鎖海富橋。 係啦，就攞咗啲雜物咧，就意圖咧就封鎖咗海富橋，令到咧政總癱瘓啦，啲人翻唔到工啦，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問題你去到同人僵持咗一陣咧。就发觉现场嘅气氛就唔系好容许咁做，咁于是就搁置咗呢个计划。咁及后佢去到大台前边咧，就希望咧就想同黄之锋嚟个对质。 嗯， 咁但系当然佢话系嘛，即系 都有啊，有啊，我见到 就唔喺台上边咯， 哦系 咯，就喺台下边咯。咁但系即系姑勿论呢件事点样嚟，点样去都好，其实我系好唔明点解突然间有一班人会突然间觉得大台系佢嘅敌人，或者大台去冲击嘅。 系都。即系我都觉得奇怪嘅，咁即系但系你话嗰个系咪即系我都有望一望咧，琴晚咁系咪真系某一两个组织搞咧？又未必完全似，又似乎， 嗯、 即系好似据闻系旺 角啊嘛， 有啲旺，有啲主要喺旺角嘅 占领多嘅。 咁又话讲嘢又唔俾啦，咁样我就觉得咁嘅，我唔明点解喺呢啲时候要搞呢啲嘢嘅。讲真，即系如果纯粹从网民嘅角度，系咪？咁、 嗯、 即系都好似即系而家尽量少一啲好无谓嘅争拗就越好啦。 系咯。 咁但系咧，即系做下呢个双面人啦。即系嗰个大台咧，又有时系有啲骑呢嘅。其实我觉得，即系你知根本个大台就系、是、即系都系即系泛民啦。或者用泛民呢個字而家都冇準確咧， 雙學三子， 因為都泛民都俾人邊緣化，但 係 嗱，即係雙學三子係嗰個 organizer, 沒大台冇大會噶嘛， 係啦，即係應該係啦。咁但係有個比較多人關注嘅一個位啦嚇，負責講嘢啦。咁嗰個位咧，無可否認地咧，就係有一班比較 like minded 嘅人係把持住。咁、 嗯、 啲 like minded 咧，佢諗埋啲嘢就比較傾向所謂左膠啊， 和理非非 嗰啲咁樣嘅， 唔係和理非非係淨左膠， 係啦，係比較係的而且確係嗰班人嚟嘅。咁而呢班人係好中。中意喺传统以嚟呢十几年嚟咧，喺任何嘅社会活动嗰度咧，就系、是、把持呢啲嘢嘅， 即系把持个麦， 唔系把持个麦个台咯。 我补充一下， 啊、 即系佢哋眼中嘅社会运动系应该有个大台，而嗰个大台应该维持住相当嘅时间。即系我唔系讲紧揸住支麦讲十五分钟，唔系，佢哋系可能两个钟、三个钟，或者嗰晚嘅时候都有人接连喺度发言。 系 咁、那个问题就系话点样安排呢几个钟头有人接连落去发言，而嗰个流程系畅顺嘅咧？而嗰啲人系中意揸呢个权喺手。那个问题就系话系咪真系有咁多人有咁多 content 去讲咧？呢、這个就系个大问题。 呢、這个第一啦，其实真系 系讲得有意义嘅，真系冇咯。 梗系冇啦，真系即系好老实讲，真系冇到。 即系唔系有时我旺角睇都系任何人三分钟咧，有啲真系哇讲咩咧？我真系。即系听咗咁耐三分钟都唔真系唔系好明理解嗰人讲乜噶。 因为旺角嗰个相对地比较公开啊、嗯，但系我头先讲嘅啲社会运动系之前几年前嗰啲嘢咧。 总之立住个咪就系 佢 系 总之系我哋围内有200个人排紧，你要排就排第201啦。咁于是我哋嗰班人就接连上去发言，到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嗰200个人讲嘅嘢讲啲咩 content 嘅嘢咧系冇嘅。我唔觉得佢哋讲嘅咩嘅。个问题就系话你讲到冇嘢好讲嘅时候咧，佢就兴一样嘢，佢哋兴大合唱。 系， 咁所以咪话就系唱 K 咯，成日都 唔系，但系佢嗱，你又要咁讲，即系左交系要有佢心理嘅分析嘅， 系， 因为佢哋咧又会觉得佢如果开放咗呢个台咧， 好危险， 又会被系会乱先，唔讲先，唔好乱讲乱咗先，就会有一批嗰啲咧，即系好多爹啊，好多基吉嗰啲阿伯啊， 再 发嗰啲去发表噶嘛，唔一定系维园伯噶，有啲支持呢边咧，我都俾人捉过几次喺金钟，你啊你系咪上咗大台噶？你帮我读呢一段嘢，你哋呢个运动要咁走啊，要咁， 系好多呢啲 啊。跟住我唔系、啊，我上唔到大台啊。诶、哎，冇用啦、啊。咁都系我中间， 上唔到啊。 即系费事啦，又去同人啊。跟住，当然中间 skip 咗好多粗口嗰啲啦。唔好 X 用啊，咁样系啦，咁又真系会好多呢啲人噶。即系你都知啦，即系喺街头做即系论坛咁样啦吓、 嗯。 你而如果你话啊，大家有咩讲啊咁样，不如咁又会有啲人喺度唔知噏乜咁样讲咗 唔知讲 啲唔知乜嘢， 系啦， 好惨咯。 咁咧就咁嘅左交咧，即系香港嘅左交，我唔讲国足，即系左交系两件事嚟 嘅。 香港嘅社运左交 in particular， 咁咧系。覺得呢啲係要 你去金鐘見到啲 poster 有佢哋啲相， 即係佢哋覺得要，佢又覺得佢覺得佢哋自己高人一等噶嘛，啊，佢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嘅，即係唔知點解啦嚇，咁就覺得呢啲事係唔容許嘅，咁所以咧佢又覺得佢哋咁樣去控制呢個台咧係有佢理由嘅，呢個第一，咁第二當然亦都要阻止搞事啦，係咪？咁但係嘛，即係久而久之咧，亦都會老實講咧，係會令，亦都佢哋會，我覺得雖然我冇證據，但我覺得佢哋亦都會比較抗拒啦。我唔會話阻止啦，一啲同佢哋意見比較差距大嘅人咧，係所謂控制個麥嘅。咁唔多唔少咧嚇，你會俾人一啲感覺咧，即係你話喺呢個社會或者呢個運動裏邊同佢哋，譬如有啲人主張撤，有啲人主張唔撤，有啲人主張升級，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嚇之類啦。我先唔講個分歧邊度，但係總之就同佢哋意見唔同啦。 知道佢係上嚟講乜嘅喎？ 係㗎，咁所以佢哋咪決定通常佢哋會傾向控制咯。 係咯，唔係你譬如你電台，你都有個 operator 同你 scan 個 係啦， 超級傻。 咁但我就覺得呢一個控制咧，即係 但你點知啫？ 唔係，所以佢唔知，所以因此所以 呢班就 呢班控制就會，我覺得去到一個地步係有少少咧，覺得有啲同佢哋意見好太遠嚇，近嘅，但係有少分歧就冇分別，好遠嗰啲嚇。 佢哋有 就會係會有啲阻止嘅，亦都會令人感覺得有，即係喂你唔俾我上喎咁。呢個我覺得係有嘅，即係所以我唔應該咁講，我唔會完全怪嗰個所謂去搞，亦唔係去質疑大台嗰個情感嗰個 sentiment 嘅，因為我都唔係幾滿意嘅。不過你知道我不嬲都唔滿意佢哋嗰班人，但係即係你話去到要搞到咁大規模，又要話黃之峰出嚟道歉，咁我又覺得咧係對於運動嘅整體係又未必係有用，而且我又唔覺得而家去到個分歧要大到咁咯。即係如果去到分歧，譬如切唔切咁，或者係可能嗰個切係在於某一個議題咁樣， 就要討論。 係啦，咁佢咁而係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分歧嘅話咧，咁你要去搶奪，我都覺得都可能要㗎。即係我未必話我會去咁做，咁但係而家只不過係為咗啲咁嘅嘢咧，係啦，咁我又覺得。可以即係你即係唔好話理性啲啦，我唔中意你啲字啦，可以和氣啲。不過咁即係咁啦，喺呢個世界咁，當呢個 institution 即係呢個左膠霸住個台，呢、這個所謂建制，我稱之為建制啦，出現咗咁耐嘅話咧，咁有人去挑戰下咧，咁呢個都我覺得即係事實嘅必然咯，咁樣。咁但係至於嗰件事啱唔啱，因為我真係冇去 study 裏面嗰啲道理。 佢大台啦，或者叫佢哋個 point 就係話，哇！你而家煽動緊一啲人去做一啲好激烈嘅行動 ，which is 同佢哋和平、理性、非暴力係背道而馳啊嘛。 係。 咁所以佢哋咪要阻止佢。 但係呢件事又好 ridiculous 嘅喎，咁你而家喺度佔中都煽動緊人做緊一啲好激烈嘅和平行動，即係佢哋會 咁激嘅咯。 即係佢會有人咁樣反駁嘅，即係我可以我 put myself into 嗰扎衝擊咁嘅 shoes 嗰度就話。咁你而家喺度叫人佔中啊？咪就係衰 公民抗命咯，咪又係煽 動 緊 人做啲好激嘅嘢咁樣。你而家係咪藍絲帶啊？咁即係我當佢哋會咁。咁你又幾難搏嘅喎？好老實講、 啊、 ，frankly 講真。 同埋仲有一個理據就係話，喂，我梗係要即係 censor 嗰邊啲人相啦。做咩你係藍絲帶，我又俾你，即係你又話言論自由，我又俾啊。所以所有上得大台嘅控制權喺我度咁樣咯。 咁但係言論藍絲帶唔係俾嘅咩？ 好似系咪唔系好欢迎嘅？ 我呢、這个嗱呢、這个我又唔知啦，真系。 唔系你有冇试过喺台上有人嚟讲话，即系蓝丝带嗰啲？ 嗱，喺呢度我就想带出另外一个方向啦。呢、這个就系金钟同旺角嘅唔同啦。喺旺角系久唔久，好久唔久就已经会有个 维 园阿伯咁嘅形式嘅人，就喺中间所谓叫大台嘅人揸住支麦，你班友都唔知搞到几时。快唱翻条老冤嘛，差人拉鸠你，如果唔系就打吧。 我想问过去之后个会点噶？ 唔系，系真系喺旺角呢个地方，就算系有嗰啲言论都好，嗰阿伯未至于俾人吓嘅。 Exactly， 我哋人力嗰个台、或者系每个台咧，都俾人 都 会系都有啲咁嘅人嚟讲噶， 系啊， 有随便嘅， 有噶，而且有人系讲反对噶。 咁 咁最多未闹啊，喂，但系冇，其实冇嘢噶。 死啊！ 咁喂，咁你俾一个人拉支麦讲几分钟，你俾佢讲咯，哪怕佢有十个人。 香港就系可爱嘛，呢度言论自由。 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唯一一样嘢控制唔到，就系最怕嗰个人拉支麦唔放咁解啫。呢一样嘢系执行上面最难处理嘅。 你 灭 佢声咪得咯？ 冇得灭佢声，佢唔走啊！佢真系 唔系个麦，你可以喺音响嗰度灭啊嘛。 系啊，个问题就系，因为我落过旺角，就真系有情况，就系嗰个人揸支麦真系唔走。 系， 即系讲完三分钟唔得，我又要再讲，我又要再讲，讲完。是好难控制的呢样嘢。但是问题旺角和金钟最大不同就是旺角真的会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有资格拿一支咪讲。同埋旺角是有不止一支咪的，你想想。 是。 即是由旺角讲下旺角中心一路打到去顺和咁长咁长距离起码有三四档有咪的。而呢一样嘢而金钟是不会发生。 嗯。 呢一个就是直接做导致到为什么会有人冲大台呢个原因嘛。 是的。所以我觉得里面的是非我真的不清楚啦。如果清楚的可能会有更加正确的判断啦。但是老实讲我都觉得呢班所谓鍾意啦，即是我唔知佢哋系咪有咩理由啦，我唔讲啦，总之佢鍾意啦，鍾意呢就系控制住一个台嘅嗰批人呢，都系时候要去喺呢个运动里面要去反思一下呢一种咁样嘅操作，老实讲。即系你话我唔知啦，即系我成日话你人力啊，你呢啲咁嘅人一言堂咁样，我反而觉得我哋唔一言堂，我哋真係开放俾人嗌咪嚟㗎喎，就算你反动嚟都係 ok 㗎喎。呢啲动作即係控制住个咪呢啲咁嘅嘢呢，如果即係俾人挑战话一言堂而係有一啲理由嘅话呢，咁我諗佢哋都要諗。如果唔係呢，即係因为好老实讲，唔好讲话即係而家泛民嘅议员嗰个所谓个光谱啊，或者个版图都要因为呢次运动要大改变啦。我觉得成个社运嘅嗰啲思考啊，或者嗰啲做嘢手法啊，嗰啲思考模式咧，都应该要改变嘅。如果唔系咧，你好难去包容呢一次吓嚟好即系极 嘅， 而且咁坚定参与呢次运动嘅一啲不嬲未必系喺呢个社运里边嘅人。我觉得呢个佢哋系要谂嘅，其实 好大冲击嘅今次。 系噶系噶，咁但系我唔代表我 endorse 某一啲团体特登去咩嗰啲舞大会嗰啲，我又唔赞成嘅。你老实讲，我呢一点我系同意长毛嘅。我觉得系要有大会嘅，我觉得要有大会嘅。不过你 领袖 梗系要有啦，如果唔系你个运动就系会难搞咯。 好惨，边个做得死嘅？ 咁咪抵佢死咯！ 你唔系考虑边个有资格做，边个冇资格做啊？ 我就觉得要有，但系如果个大会可以变，我就觉得咁应该。大会系要有嘅，但个大会亦都可以俾人赶落台嘅。我觉得咁。 即系大会其实系一班人咯， 系啊， 系个 entity。 唔系啊，成日佢哋都话系想凑够，即系泛民每一个派别都有一个人落呢个大会噶，但好似夹极都夹唔成功啫嘛。 唉，咁呢个就真系比较复杂啦。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呢个又好难去 control 嘅。系啊，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好难 control 嘅。即系当个运动可能发展到比较迟啲，我哋做一个历史嘅 回顾 嗰阵时候咧，都可以研究一下呢啲咁嘅问题嘅。咁但系即系而家难噶啦，而家我就反而觉得我哋即系唔好讲人力啦，我唔代表人力啦。咁唔系，即系我呢一件 嘢。我哋打俾阿 Johnny 先。 佢更加唔代表啦，你 唔係即係呢一個 idea， 即係由於我哋又未討論過，但我覺得而家係即係譬如政黨或者團體好啦，去 let 個 movement 去自己去 run its course， 係可能係一個比較好嘅發展，我覺得 so far。 阿多林，唔知你記唔記得咧？我就想牛你，你記唔記得有一集搏擊會，我係提出過一樣嘢，就係、是、曾幾何時香港嘅社會運動係由一個冇政黨旗嘅大會去領導嘛？ 嗯， 真係 你真係完全冇領導。 嗰時講咩？ 因為嗰時我哋回顧緊啲所謂社會運動嘅演化。 呢幾排 㗎？說早半年到啦。 哇！ 即係我係 particular 勾咗幾件事出嚟講，就係、是、講反國教啊，講 HKTV 啊，係 係係， 嗰幾個 movement 係完全冇政黨係夠膽行出嚟去領導嘅。我就係講緊一樣嘢。 我真 係 撞鬼。 係啦。我嗰时就已经讲就係话，如果香港社会出现一个社会运动而系冇政党领导，呢个社会运动就有睇头。 系， 而家就正正系一个环境， 唔系完全系咁样。 因为你香港人系真系要适应一种， 其实廿三条都系嘅。其实嗰次冇一个特别嘅政党 ，exactly， 即系冇人可以 override 所谓叫做群众，而且佢 impose 一个佢自己嘅 agenda 入去嘅。 嗯嗯。 咁所以问题而家即系譬如占中真系变成一个有生命力嘅一个个体，佢自己喺度发展紧。咁有樣嘢我真係好想問下劉翁嘅，喂，你覺得 清場同唔清場，你覺得呢件事深入啲應該點樣睇呢？即係嗱， 即係政府清場同唔清場。 係啦，即係我唔係講緊就係話應唔應該，唔係我唔係講緊佔領人士遇到清場嘅時候，佢應該點樣反擊或者點樣反抗，而係話你覺得在於政府嚟計，佢嘅考量喺邊度？ 我上個禮拜即係買下廣告啦嚇， 唔得。 我上個禮拜喺我自己節目就都講過呢個問題， 係因為嗰、那個，因為我有聽，好似 Henry 講得多過你好多。是我哋要俾机会你讲， 唔系，我觉得都系一个而家嘅考虑咧，就系政府其实如果要清系清到嘅， 系啊系啊， 因为占领嘅人唔系真系咁多啫嘛，所以佢唔清嘅原因咧就系纯粹系两个考虑嘅啫，一个考虑就系政治嘅考虑啦，即系觉得你清完之后，应该我两个可能性咁讲，清完之后你会再出嚟， 一定噶啦， 系。咁而佢嗰、那个如果又系一样咁大嘅 scale 咧，咁佢又面对同样嘅问题，咁即系仲有第二就系佢唔清，反而佢着数啲， 系 吓，咁即系我觉得系呢两种嘅啫，其实我觉得系咁。 点解着数啲咧？ 着数啲就系你哋呢个民情慢慢， 等民意反弹啊嘛， 反弹咯，反弹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你会自己消洗咁样，咁变咗咧， 缩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一个就系、是、即系我觉得系唯一得呢两个可能性，佢系咁思考嘅啫，我都冇其他嘅其实。咁因为其实佢哋虽然好多人就话政府冇输，我又唔觉得政府唔输嘅，因为你长期而家，譬如我头先去嗰个啲 forum 啦，无论系建制好，无论系即系你比较倾向民主派，或者啲其实完全唔关心嘅鬼佬啊，即系嗰啲喺香港住嘅嗰啲人咧，佢哋都同一点就系、是、我嗰日琴喺节目都有讲咧，就系、是、呢个 governance crisis 系好明显嘅。 嗯， 咁而呢个 governance crisis 呢个所谓即管治嘅危机咧，你个形象始终系好紧要嘅，我觉得，即系你一个城市而家你系话俾全世界听，我系管治唔到咯，basic 嘅你，诶，咁呢个唔系一样好嘢嚟噶， 咁啊梗系收家啦，我觉得 好嘢，同我嗱，你有人话，切，你哋啲民主派咁讲啫，咁样诶，唔系好嘢 ，no， 我都同意，就系、是、其实呢个系整体香港嘅形象。就算你譬如从一个商界或者政府甚至共产党嗰个角度嚟睇，你或者香港而家就话俾全世界听，佢管治唔 Q 到呢样嘢，佢哋系要付出成本的，我觉得。咁所以你问我咧，我即系谂咗一轮之后咧，我都系觉得其实个结论都系佢哋系惊你清到清咗之后会出翻嚟。 系， 我觉得呢个系 likely 啲，即系比起佢觉得唔清，其实系佢着数啲呢一点咧，我就觉得。因為個 governance crisis 佢哋都唔能夠 ignore 嘅咧，所以我覺得個理由都係因為佢驚清咗係會出翻嚟。咁好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所以我對於個運動有啲人就對呢個運動比較悲觀啲，覺得你點都有個出路嘅。我都唔係唔反，我都唔係唔贊成一定要有啲出路。如果唔係，你個運動好難有個生命力繼續。但係我又冇咁悲觀，因為我覺得如果政府係驚緊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我哋係有籌碼喺手嘅，就令到呢件事 as fun as possible， 唔好用 fun 啦，即係。 Interesting as possible。 嗯， 斗落去， 斗长命咯。 系，所以我都几同意，系咪琴日吴凯仪都系咁讲，继续占领落去，占落去，然后咧就等到。 但你面对譬如啲人系缩下一倍，啊缩下一倍、啊。 但我又唔觉得好缩啫，你金钟系少缩啲，但旺角 OK 喎，而家数化旺角似样。 金钟系 你唔可以单从一个时段里边个 人系。唔系唔紧要啊！而家个问题就系我哋讲紧佢惊紧嘅咩，就系佢扫完之后佢出 系啊， 其实一定噶呢、這个。 但呢个唔都唔系一定噶，你就系、是，所以你要令到嗰件事， 因为有事其实就系出翻嚟 啱啦。但系有几多啦？第一就系、是、问题就系都要，所以你都要而家，所以嘅关键呢、這个运动个重点咧就系要令到肯出翻嚟嘅人系 as many as possible。而我觉得占领落去咧，系对于呢件事系有帮助嘅。你、即我一路嗰个思考，我 唔系我都赞成唔切， 即因为始终系令到嗰、那个大家觉得系好似斗争咁，而且咧系觉得有啲用嘅，因为我始终惊紧，你话系我惊嘅话咧，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我同萧生有一个好即基本嘅分别咧，就系、是、我始终惊紧就系、是、咁样散咗咧，唔系下次更加有力打出去，反而系令到啲人更加 cynical 或者觉得更加。frustrated， 冇希望，因为原来搞到咁大，大到咁 Q 大，都一 都 系自然会 死 亡，而系做唔到任何嘢嘅话，咁只系会令到你系永恒嘅失望。 咁其实应该见好收咯，咁 咩 啊？咪即系见好收， 咁就见好收， 缩到， 但系见好收， 你收咩形式收啊？ 第一已经过咗啦，第二就系你系咩嘢收？ 我真 系 觉得 咩叫做见 好 啊嘛？而家同埋咩叫做见好啊嘛？所以而家喺两者平衡底下，我真系觉得不如继续落去。 揾辦法令到呢個 movement as interesting as possible。當然揾啲嘢搞啦，我唔知咩叫升級啦、上京等等呢啲嘢都係可以考慮啦。然後係鬥，係，然後咧就繼續 keep 住呢邊嘅人嗰個 momentum。 只要話俾你聽，我只要話俾政府聽，你夠膽掃，我就會出翻嚟。咁樣嘅話咧，就有得鬥落去。我覺得傾向係咁。起碼到而家呢個運動發展到今日呢個 moment， 我會覺得咁樣嘅路線咧係比較好。當然可以個運動發展到另 一個，我絕對認同你，但係點樣 keep it interesting 咧？同埋咧，我覺得越嚟越失咗個民心咯，開始。 你覺得係咪啊？ 都有少少噶，即譬如嗱，即係講真，我搭新的士，我都同啲的士司機嗲兩嘴。開頭真係好撐㗎喎，哇！跟住後屘就話：唉，算啦，走啦，唔好阻啦。即係 呢個同我睇嘅嘢又唔同。 但係我有識好多人問咗好多的士司機，又唔係咁講， 冇所謂㗎。嗰啲人覺得而家 係啊，嗱呢個所以就嗱，我都係咁講。我覺得咧，真係嗱，而家民意叫做所謂僵住咗啦。我都同意，可能會有少少再跌啲嘅，但係都叫僵住咗，係一個比較。多即係起碼之前我呢邊都比較嘥神，我覺得係僵住咗喺度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唔方便或者個影響咧，真係唔係咁大。我覺得香港係好現實嘅。如果你真係影響到佢乜乜乜嘅話咧，真係會大幅轉變嘅。唔大幅轉變嘅原因， 你搏命啊！如果你 唔大幅轉變嘅原因就係其實個影響真係唔係咁大。我覺得呢個係我的判斷， 因為 你諗下，你諗下係好簡單一件事，你影響到嗰個地方嘅商業環境，又影響到嗰個地方嘅鋪頭咁先計啊，鋪頭執笠。員工嘅可以去第度打工，嗰班人會冇人請嘅。 係啊， 最簡單一樣嘢，茶餐廳為例，其實旺角即係所謂叫小本經營嘅茶餐廳係個體户，即係唔係大型連鎖店嘅，已經係好少。如果嗰啲地方真係執咗嘅話，嗰啲夥計會自己揾份工㗎。係 啊， 影響到嘅係真 係。我明啊，我覺得最終歸嗰個問題就係因為嗰個業。地产霸权啫嘛，你搞到个租咁鬼贵，你一少少收入一少少， 咁个下一张租约嘅时候咪平咗咯？ 你估会唔会啊？ 你咁我咪唔租咯， 但 我选择噶嘛， 租啦。 咁你租嘅时候，你就要 bear 个风险，就系会占中，就 系 会升， 系啊， 即系生意唔好啊嘛。 所以地产商系应该检讨下咯，我觉得。 不过所以亦都因为咁啦，所以我觉得而家系要 make it more interesting。咁你又点样做？喂， 系咯，点做？ 喂，咁啊巧，即系我从来 哇，你又唔俾打边炉，唔俾打乒乓， 我唔系巧喎。即系所有都，但系所以大家要谂啲巧，真系。亦都因为咁咧，所以我觉得头先我想翻嗰个大台嗰个问题咧，而家系要令到嗰个运动 S 即系坚实，而且即系团结 as possible， 真系呢个系要嘅。所以呢啲咁无谓嘅。为咗无谓嘅嘢争拗咧，系真系系无谓嘅，我觉得 真系要避免。 所以我唔系未必话嗰啲冲击嘅人唔啱嘅，但系咁无谓 ，please honestly， 即系讲真，我唔满意嘅人都比你多过你哋唔满意嘅人咧。讲真，即系你同嗰班咁样嘅泛民 X 交开个会就哇咁 Q 样都得嘅咁，咁但系亦都冇咁嘅必要咯。咁所以，但系你话巧真系要大家。即系大家去谂，因为我真系唔 系 好叻巧。 其实阻人翻工又真系又唔系几好嘅。 但系唔系阻得好多啫。 点解？即系佢可以喺下边行咯。其实 系啊，唔系同埋我觉得你话完全冇阻咧，又唔好唔得嘅。你就系要有少少唔方便，令到啲人 咁你阻下角度都系阻。 系啊，有啲唔方便，令到啲人就系觉得有件事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咁你系啦，如果唔系我哋去咗天马公园或者去咗 呢个 花神球场啦， 我系反对嗰啲即系 一定要造成不便， 是 但系就唔好 系啦，我系赞成要造成不便嘅，我系赞成。如果唔造成不便，好活跃， 咪就去花神球场咯。旺角点解你要喺？ 因为事实上我真系觉得系好大部分香港人已经习惯咗呢一种生活。 系啊，香港人好中意习惯。 即系譬如你放工嘅时候地铁真系可能，诶、哎，以前喺金钟转车嘅，而家唔得，我要搭到去中环，搭个冇人嘅车，又或者甚至乎去到上环搭翻转头车添。香港人系会变通嘅， 系啊。 而系当你习惯咗嗰个模式去生活嘅时候，你就觉得嗰一样嘢唔太过唔养唔到，佢唔会突然间去 冇车唔行车。 如果佢真系觉得系真系痕同埋痛嘅时候咧，佢系一早会反驳咗出嚟。 系啊， 即系如果反占中嘅人，你可以吹鸡吹到200,000去游行。 啊、 而且觉得呢个游行系有意思嘅，你去反对嘅话，我相信金钟啲人系会退嘅。 系， 喂，但系琴日真系游行真系好少人。 呢个我正想讲啦，即系我亦都希望即系各位，即系虽然就可能唔系嗰啲人未必一定听呢个节目嘅，我梗系冇去啦。我哋倾咗决定唔去。What's the point？ 我真系希望嗰啲用传统社运思维嗰啲，即系各方嘅朋友啦，即系。我觉得呢次运动咧，呢次运动咧系叫做乜嘢咧？叫做见底啊，即系 露底啦， 露晒底。即系咧，系你会见到有一批人就系，而且系传统社运嗰批人嘅决定咧，即系不停咁错嘅。 嗯， 亦都对个民情个掌握，原来即我就已经知道好耐啦，即系觉得嗰班咁嘅人，即系对于个民情嘅掌握已经系成日都错噶啦，我就 系 error， 但系次次都 error 咯。 唔系之前就唔系咁，即系之前咧就有阵时 error， 有时又得。因为即因为你又唔系真系俾一个 test 佢啊，即系而且个民情始终支持民主又系喺呢一边，而政府又真系成日会做埋啲衰嘢，系啦，系啦，但系以前都已经有噶啦，我就净系觉得不嬲话呢班友错晒啦，佢哋咁样。 你写得， 但系咁，但系你又完全，你又冇办法将佢 expose 出嚟嘅 ，OK？ 一有时又哇，即系大行又变咗20,000啦，咁样，即系嗰啲哇，反对你王阳，我哋又即系嗰啲咁嘅嘢啦。啊，今次我觉得真系 740。 真系740，最人警方个数字系高过你嗌嗰个咧，咁样。 系啊， 咁咧就 唔系呢个真系好奇怪，因为你捉 佢比较系难堪嘅，我觉得咁样系个难堪就系在于咧，我唔系觉得游行街难堪啦。 No， 佢哋话 expect 500啊嘛， 唔系佢话500噶，系咩？佢 expect 500系是但啦，总之佢 expect 500冇搞啦 ，honestly， 我系咪先 ？What's the point？ 唔系真系啊 ，exact。如果你话你 expect 500嘅，嗱，我哋大家开个会啊，呢度泛民嗰个咩N方平台啦，咁样，我谂住搞个游行啦，咁 expect 我哋500人啦，咁，你觉得大家会唔会赞成去举办呢个游行咧？唔咯，系咪？好啦，咁但系我想讲翻嘅就系呢次嘅运动咧，就系咧 expose 咗呢一班所谓传统社运嘅所谓渣 fit 人， 嗯 ，they just keep making wrong decisions。以前咧就可能你即系三次就错一次半咁样，而家咧你系即系十次咧系错八次嘅， 好大镬。 If not more， 好明显啊。 For example， 就呢个游行已经系啦，系咪啊？做嗰啲咩广场投票啦，系咪都嗱？ 嗰个咪即刻 stop 咗咯。 咁诶呢个系错嘛？我 stop 咗就 OK 系咪？即系个问题就系你会见到啊，原来其实咧面对一个大 crisis， 或者面对即系原来佢嗰个点讲咧，即系个民情或者个社会系不停变化。或者是很複雜的情況之下，根本這些人就掌握 Q 不到。 其實上京我都覺得他們真的怕，我怕他們錯， 即是就掌握 Q 不到，我覺得就掌握 Q， 現在就證明了他們掌握 Q 不到。所以我的 conclusion 是這樣，我的 conclusion 是這樣，就是呢，真係不如就你哋退一退役啦，我覺得即係嗰啲主真係唔係我真係咁講，我覺得我唔係。 What's the point？ 因為你哋 keep making wrong decision 係對於成件事係 冇幫助， 係啊，真係。我真係好誠懇咁樣講，而我覺得呢一次所謂民陣嘅遊行係一個其實係象徵嚟。我想話俾你聽解咧，因為咧當我知道有咁嘅遊行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幾個啦，即係我同 Erica 快 Bit 嗰啲咧，係已經就係一個嚇遊行咁樣。嗯，冇人去过。 No， 我哋决定唔去啦，咁咪得到咁咯。咁唔系话我哋叻啲，我哋都成日 make 出 decision。我觉得今次咁复杂啦，但系即系咁明显嘅嘢都睇唔到，好卡。 休息一阵啦。 咦，买晒排骨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排骨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嚟到第三节，喂，头先我哋做咗样好有意义嘅嘢咧。唔系搞事啊！你唔知阿汪先生高调咁讲过，就系话，诶，既然刘家雄，哇，原来同阿土狗唔妥，点解而家可以一齐做节目啊？佢系唔知认错咗边个打边个？ 我啫咩啊？ 喂 ，come on， 系嘛？从政嘅人意见有唔同，互相挖苦一下，何其平常嘅事，系咪？ 你个红果文咁咩？ 嗱，老实讲，即系我都中意喺呢个节目中意答啲比较 frank 啲嘅问题。 好啊， 嗯， 我唔觉得我同阿土好唔妥，但我对佢有都唔少批，但我唔会讲唔妥咯。即系有啲人我系同佢唔妥嘅， 嗯，系啦，例如咧。 你试下讲过啊！你试下讲过。 For example, 你试下讲过啊 ，Mr. Lau。 咁咧就即系咧，我觉得老实讲，如果你讲唔妥咧，我觉得我同淘汰就有少少唔妥。 哦 ，OK，OK， 系啦， 呢个 我同淘汰就有少少唔同。 呢个我知，呢个 我觉得我同阿土就冇乜唔同，但我同佢即系当然系有，我有好多对佢有好多批评啦。 哎呀 ，Chris， 你唔使惊啊，淘汰都同陶生有少少唔妥啊。 呢啲系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呢啲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但即系我即系如果讲唔妥啊，我都觉得即系我同淘汰都唔妥。咩？唔系我同淘汰更加少，但我真系 系咯，你应该 我真系啲唔妥， 我系咁讲， 我真系啲唔妥佢。 我系咁讲， 但系咧阿土咧，我真系冇乜唔妥，但系我对佢即系譬如当日 Seminar 啊嗰啲嘢嘅批评啦，同埋即系之后表票即系票上嘅运动嗰啲咧，我都系几多批评嘅。我老实讲，我觉得，同埋我觉得即系呢个即系我都唔计讲，一定喺度讲嘅。即系当然我觉得喺 Seminar 嗰个所谓分裂咧，老实讲，我觉得佢系真系个 if the handling were better。 就唔会有咩发生。 系呢个我而家我系maintain呢个 position 嘅，系啦系啦系啦，但我唔觉得我真系同佢唔妥 ，honestly， 即系唔会有 hostile。 系啊，因为我同佢 personally 咧，我真系唔觉得有啲乜嘢嘅，真系 seriously， 我呢句，但系同淘汰咧，我真系好唔 like， 我唔 like 我真系，我觉得好唔 like。 但我觉得你嗰个唔 like 嘅 list 咧好长咯，应该 我唔 like 嘅 list 当然好长啦，but 阿土 is not included 咯，即系所以我想讲呢一点就系、是。系啦，呢个就系 头先阿霍壮提供咗一个可疑嘅人物啊！但我哋一睇就明白噶啦， 吓！ 但我哋唔好讲嗰样嘢啦，系嘛？再讲啊 ，too much 系咪？喂，头先我哋讲咁耐就讲个运动法， 咁渣渣 系啦，咁咁渣渣 呀 ！Check yourself out。I know him so well 咧，我系知道佢个 list 系好长。 唔系真系，所以你问到呢个问题，我真系要答我 真系谂一谂边个， 我就谂唔到个同阿土有啲乜嘢，譬如冇噶，我觉得真系。 好 honest， 佢都冇试过弹过阿土一个。 系啊系啊，真系，譬如我同佢食饭冇啊，系啊系啊。 佢弹 好多人系啊， 边个就多啦。 系系啊系啊，但真系冇啊，即系我系真我 honest 系啊系啊系啊。 我真系可以帮佢做证。 呢个我系啊，必须要佢。老实讲，唔系譬如我讲一句啦，即系譬如你话九哥咁样 吓， 系啦， 九哥又冇乜 host， 我都唔、 no, ， 你话如果 no, 我唔妥，我唔觉得 佢唔系唔妥， 我会唔妥佢所 represent 嘅， 佢觉得系渣啫， 嗯，贵党啊， honestly， 我唔妥佢所 represent 个党，呢、這个肯定系啦，同埋佢所 rep 喺政改嘅立场，但系你如果话你要 accuse 我话我唔妥九哥咧，我反对，我觉得我冇唔妥九哥，真系系啦， 佢欣赏佢 嘅，系，所以有啲人我就系唔妥嘅。 有明啦， 有啲人就系唔妥嘅，咁但系即系所以咯，即系咁。我想用呢个做例子， 可以四个一齐玩嘅。 系啊，得啦得啦，系 冇嘢噶， 系啦系啦系啦。 喂，头先讲咗咁耐个运动啦，讲紧冲大台嗰啲嘢啦。你同唔同意一啲运动？即系对于呢个运动，即系讲非即系我要重新组织。 我想问嘢先啊，但系 唔得，我要讲咗我呢样嘢先嚟交代。喂，呢个运动系咪一定要主张和平非暴力咧？换个头嚟讲，主张唔和平，主张暴力嘅人系一定系鬼。 咁样要定义鬼系乜嘢 ？OK， 咁我又唔同意嘅，即系呢个你知我比较清楚。 搞呢个活动 系啦，鬼我又觉得鬼系想搞呢个活动 啊，又或者同内鬼冇分别。 我唔 OK， 我咁我唔同意。 内鬼最后 唔同意嘅、 okay ， 我唔同意嘅，即系内鬼嘅定义就系内鬼嘅定义系啦，内鬼嘅定义就系、是、即系佢系有心搞祸嚟噶嘛。即系或者好似即系前民主党都讲，你系咁样系益咗共产党嘅。 喂，阿汪生话而家暴力系唯一嘅出路咁滞喎。 唔系，佢唔系咁讲咩？ 佢真系咁 讲？唔系、啊，佢琴日先写难，你冇俾人 call 到咩？坚持非和非暴力先就系咧，有灵感嘅运动咧先就系出路咁样、 啊。哦 ，OK， 系、啊，嗱，我觉得 你睇多咗个 face 啊？ 系、就是，唔系我唔系，我所以好准确嘅，我觉得咧。贊成暴主張暴力嗰啲人，你話嗰啲係咪鬼咧？我唔會咁樣講嘅，因為我覺得鬼即係佢同共產黨有 聯係 啦咁樣。我又覺得唔係嘅，有啲人係咁轉張嘅。任何社會，尤其是社會運動最所謂最激進嗰啲人咧，或者嗰啲人都係咁主張嘅。嗱喺主張暴力 的人里面有两批人，我觉得有批是真心觉得有即是觉得哎呀死了，运动没有希望了，没有了，只有革命才是出路，只有打即是拎起枪械，拎起咧炮弹上井冈山，然后打咁样，打打打打打， 真砌嘅， 即系咁样吓，即系有啲人系真心咁谂嘅。OK， 我唔同意佢，但系佢系真心谂嘅。但系有啲人咧系真系咧，好简单，佢用梁振英一样，越乱越好。梁振英而家都系主张越乱越好噶。喺我哋呢边咧，参与运动嘅人咧，都有人主张越乱越好嘅，因为越乱越好，越乱咧， 嗰个人唔话自己参与运动嘅喎， 啊系是但啦吓，佢话佢唔参与一件，咁啊更加明显啦，个运动越乱咧，佢就更加多油水抽，呢个系真系嘅，呢个系佢哋话俾你听，你见到即系啲所谓啲嗰啲组织啦吓，一路以嚟嘅行径咧，呢个系佢嘅中心思想，即系个头头啊，唔系讲下低嗰啲人，越乱越好。所以点解你又冇大会啊？咩冇大台啊？边个嗌散水就系乜乜嗰啲咧？全部个中心思想就系越乱，我就抽到越多水。 点解咧？举例 系咁噶，其实乱世英雄系咁出噶嘛，即系佢会咁样觉得嘅。好多人系从呢一种角度嘅，因为你喺主流嗰度始终难以突出啊嘛。咁所以咧，乱局反而就能够可以造成枭雄。即一種咁嘅睇法啦，咁樣咁，所以佢就覺得佢係咁樣，當個局越亂咧，就會可以咧係嚇就搞到啲事出嚟嘅。我覺得老實講，佢係 smart enough 去睇到呢樣嘢，所以佢做就唔係下低嗰啲人。咁你話內鬼當然都有嚇， 係咪即係戴咗頭盔嗰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戴咗七頭盔嗰、那個。系啊，打七头 盔。系啊，系啊，好衬佢啊， 系啊，好衬啊， 绿色嘅。 我系咁样睇，系啊，所以咧，我所以到呢一刻咧，我都唔用所谓投共 受一收共产党钱。 系啦、啊，我都唔系嘅， 好少讲。 我觉得始终佢哋系 自己想做英雄啫。 系，总之系乱世，系啊，总之乱世就要先至系佢哋可以揾到饭食啦，或者可以令到佢哋出位嘅。呢系佢哋系咁样嘅谂法嚟。我觉得呢个系个主导思想。 好， 有一样嘢其实我想同你讲好耐嘅，原来你系选举捻嚟噶嘛？ 系。 你觉得如果听日立法会选举个势力会点样重新分布咧？ 嗱，如果 呢个几好玩噶，我觉得。 如果立法会选举嘅话咧，好老实讲，即系讲直选啦。 系啊，系啊，系啊。 我觉得我谂民主派同埋嗰边咧，可能都系50-50嘅。我怀疑。 如果早一个月就好啲。 系啊，而家我谂都系50-50嘅啫，其实点即系呢个主要就系先讲呢个两个分别啦。 好啊， 你会想讲再细致啲啦？ 唔系，我想听你 系啊，因为我觉得系有一批人真系唔支持占中嘅，就算支持民主派啊，呢个系真嘅，即系必须要承认嘅。但系我哋不嬲 take approach 就系、是、就我宁愿牺牲，譬如呢5-10%，所以最中间到超级游离嘅支持，我要令到最坚定嗰班嗰个行动更加积极吓，或者扩升级或者抗争。我觉得咁样先至系有用嘅，我个人系咁睇，有啲人唔系咁睇嘅，有啲人系觉得永远个运动，香港嘅民主运动咧，最紧要 hold 得住呢50-60%嗰批人咧， 就赢啦， 就得叫得噶啦，我就觉得唔系，或者起码过去17年或者20年或者30年证实，我觉得唔系，所以我就唔 care 嘅，即系我觉得，但系如果选举就系去反映呢件事啊嘛，我觉得咧，会有一班人走咗吓，会唔再支持民主派。但系咧，又會多翻一啲。其實，如果你講嗰班咧，可能係多過10%，甚至去到令到民主派得40几。但係又會多翻一啲，譬如新年青一代嘅人啦，新俾人以前連票都唔投嘅，俾人撩翻起嘅人啦，出翻嚟啦。 但係睇個 table 咧，就話佢新登記做選民， 有 好多後生仔， 而且18-20岁，嗰、個係得3年嘅啫。 係啊， 其他嗰啲組別係5年嘅，佢得3年嘅。呢個第一啦，同埋亦都會係勾起咗一啲不嬲唔投票嗰啲人咧，係會出咗嚟嘅。所以我覺得個平衡，我覺得嚇，即係呢個純粹係即係一個 gut feeling， 就係覺得咧，會將嗰種可能令到變到民主派得翻45% 嘅支持咧，又會拉翻去大概近50度。但我覺得係得一半嘅，真係我好 honestly 嚇咁。正如我所講啦， 我覺得係喚醒咗啲人係要有一個票喺手咯。 係，但 係 亦都令到 中 間嗰班人亦都會走咗去。 系啊， 系啫，所以我觉得系会令，比起以前我哋56-44左右啦。 我唔讲立法会啦，你讲区议会咧。 我觉得 区议会完全两件事嚟嘅。 我觉得区议会影响唔系咁大。 系咯，区议会完全另外一个生态嚟嘅。 我觉得区议会 但会唔会 反而泛民会优势咗， 唔关事喎、 啊。我都觉得，我觉得唔关事，真系，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可能我哋试过选过一次票大票上， 你会知个 dynamic 同立法会完全唔同噶，系冇意识形态， 我觉得意识形态好低，系啦，系啦。你话如果令到中间某个 margin 同某个， 你要真系撞啱嗰区两个支持者嘅支持度系咁近，你先有一讲， 先至有分别。如果唔系，我觉得而家个局都冇乜。 即系但系你睇落区议会选举根本就唔系一个咁嘅古仔啊嘛，多数赢嘅都系6-3、6-4咁。 系 啊, 啊， 你完全唔系关个意识形态事嘅， 系啊， 即系唔 significant 嘅因素。 啱啱睇高登有一个 poll 啫嘛，即系每一区再分析泛民赢定系咩赢， 佢哋觉得佢 自动当选，佢哋就落去。 我就觉得区议会诶机会唔大，因为咧上次2003年跟住嗰2003年嗰次区议会咧、就叫做民主派叫做所谓大胜啦吓。但若有啲唔同嘅，因為嗰次咧， 嗰次唔同，2003年派只豬都贏嗰次。 係啊，而家我就講緊咁有啲人就講緊點解，咁我話點解唔同咧？咁唔同，因為嗰次2003年嗰次其實係民生問題受到好大影響噶嘛。今次呢個係一個所謂價值嘅衝突嚟噶嘛。吓，老实讲真系嘅，咁当然系价值嘅冲突。你以为可以透过一个好大型嘅社会运动，系纯粹 rely 唔好话大部分 rely 价值冲突，而会影响到区议会选举咧？我觉得 唔系，因为我 echo 翻就系你多咗40,000+后生18至21岁嗰啲人登记 嘅选民，40,000+都唔系咁多啫。 你讲80,000投票喎，系咯？ 你每一区你都系千几票已经当选啊嘛。其实你多咗呢啲都争好远嘅。你个区嘅后生 出咗嚟，400区40,000，即系每个得10个诶， 分得好散。400区讲紧 咁多，但系你譬如你嗰啲 系咯，唔多咯，我觉得 即系知识 100票系唔会赢。 但系唔系啊，但系正如我头先嘅分析，都有啲人真系本来支持民主派，而家因为你占中5票啊嘛，所以我觉得 overall 我觉得区议会影响唔大。 后生嗰啲系咩咁？如果个 trend 继续落去嘅话，就会。 但个 trend 几长先得噶，大佬啊！即系呢个第一咯，咁所以第二个立法我就系咁睇啦。所以咧，如果从 区议会，区议会 啊，区议会我就系，但系你问我立法会， 系 啦，咁我就觉得系咁。好啦，会 泛民嗰边 半50%嗰个分布系点咧？咁呢个就深啦。老实讲咧，我觉得咧， 你专家嚟噶， 我唔系专家，我点敢讲专家？ 佢研究咗好耐， 输咗选举嘅人系冇资格讲专家嘅。 啊，好嘢，真系我真系好，我中意，我真系好中意佢。 在座三个都冇，唔可以再讲。 唔系啊，得你有资格讲咗你咁多票。 系啊，你票多嘛？ 你千几票 啊嘛？ 系 啊， 系 啊， 咁咪咯？你喂四位数喎、 啊，我第一次1,700票，第二次 你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分析下、啊、分析下、啊、 too much information 咁啦， 但都输啊嘛。 唔系，我觉得我觉得今次咧，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公民党啲票会跌几多？ 但系有个7-5-2、啊， 点解公民 黨？因为公民党老实讲，公民党不嬲嘅票，其实好多人觉得话民主党嘅票不嬲最保守咧，我唔同意嘅。最保守嘅票其实系公民党。公民党系应该唔讲，公民党系 across 一个 spectrum 个票，其中佢个 spectrum 系重阔嘅民主党嘅，我觉得。 嗯， 民主党当然都系保守啦， 民主党嘅票系好坚实嘅， 系因为佢地区，而且咧系有一班，即系我虽然都觉得好傻嘅嗰班喺地区嗰啲师奶，好憎保皇党、民建联嗰啲衰人嗰啲咧。就算佢未必鍾意佔中呢，要改變嗰班民主黨嗰班， 係 嗱你就知得多嗰班，我 你梗係知啦，你好你好清楚。 但我都見過唔少㗎， 成日咩㗎， 我都記得唔少。但係公民黨呢係一個理念型政黨， 佢唔係好好打得入去嗰個近 嘅。佢理念型，所以呢不嬲，其實佢有唔少支持都係嚟自佢嗰陣除公民黨陣除同我最近 知識分子， 係選卡即係選卡即係選階級。呢班人有好多系唔支持佔中，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嘅影響最大。但系話幾多咧，我真係唔敢講。好啦，呢、這個第一，激進派係會多咗，呢個係真嘅。不過咁，亦都唔好就想即係一定同所有呢邊嘅人啦，激進派嘅人講咧，亦都唔好以為咧就係乜嘢進步派咧都會贏，係唔係嘅？我覺得而家係咁，進步派的而且確肯定票會更多，係會更加多嘅支持。但系 ultimately 咧，佢哋啲進步派裏邊起碼有一半都會睇你係呢個 candidate 係邊個。 啊，咁係。 If the candidate is not good enough， 佢都係會唔俾你嘅。我覺得，而最慘咧就係進步派嗰啲選民咧，對進步派嘅候選人嘅要求咧係高啲嘅，其實係真嘅，唔係係真嘅，係真嘅， 因為嗰啲人關心時事、關心新聞，佢會分析嘅。 係啊，係啊，係啊。然後佢又覺得你做唔到呢樣咁， 佢會將你同另外一個進步派 candidate 去 compare 啊！你講嘢冇鬱憤咁勁啊！咁，我真係投翻阿邊個啦咁，好多啲 咩？即係咩睇學歷啊？ 唔係，佢會將 general 嘅表現啦。 因為激進派嘅唔會單一個候選人噶嘛。如果假設同一個地方有兩個激進派候選人，佢會將呢兩個 candidate 去 compare 啊！ 即係萬必同 长毛咯，或者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万必有 quality 嘅，咁 系啦，所以佢又选到啦，系即系我觉得，所以咧，你就我肯定激进派系会有好唔少嘅进账，呢、這个我 I'm pretty sure， 但系你 still have 做。哦，咁我边够啊？边有资格啊？我冇资格，我比唔起。我喺旺角又跑又食，唔系，但呢个唔重要。我咧就嗱，所以我呢个 你咪想跑旺角？ 好啦，会系咁样啦。咁所以咧，整体嚟讲咧，但系咧，我仲有一样嘢就系咧，老嘢系都会开始会被遗弃啦。 系啊，即系。老嗰啲， 反而如果真係有一個所謂比較清晰嘅 general trend 咧，我覺得咧真係 if you are too old 或者即係太耐啊，佢好耐未必好老噶嘛，係咪？有啲都五啊幾歲嘅啫，唔係好老，但係即係好耐啦。嗰啲人係會少咗。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一，你問我， 係會吞走咗咯呢啲。 佢未必走，佢你想叫佢吞走，佢唔走，係咪先？但係我覺得 選民 真係會，我覺得會懲罰。你只要咁耐做唔到， 又或者佢会真系开始会 觉得 思辨啊， 系思辨，真系佢要喺呢头嗰度思辨。 系 我唔得啦，我再选你，我觉得嗰啲即系佢， 我个票彰显唔到个作用啊嘛。 因为有时个票系会因为个社会嘅环境转啊嘛，我谂啊，社会环境转咁大，系咪我都要转下咧？ 嗯， 唔大到会转过。如果个意识形态仍喺呢边嘅，就唔会转过去投叶刘、投田北俊啦，系咪？ 嗯， 但佢都要喺呢度转。嗱，你问我，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 trend。 哇！ 即系嗱， 做两年挨， 活生生揾新界东嚟做一个例子。如果民主党出两条队，一个四方主席，一个九哥，两个你话点拣啊？我就唔识拣啦。嗱，咩情况下我会识得拣呢？佢出一个四方，出个当啦，又我识拣啦。你明唔明啊？话大佬，九哥代表咗一种核心价值，而呢种核心价值我投咗佢咁耐，呢、這个世界都冇改变嘅时候，我会想变嘅。 嗯、 如果我又唔中意刘慧卿，我投俾边个咧？我咪投俾陈之泉啦，唔通我投俾长毛？喂，那个 spectrum 相差太远啦、 啊。 但系如果你揾翻只， 范国威仲得噶， 范国威仲得。但系如果揾个游月华上嚟咧，哈哈，呢、啊、一 咁 啦。 咁至于亦都有啲人讲话，譬如所以本土派嘅 呢、這个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你觉得本土派够唔够？够唔够？够唔够票数去有一个候选人出嚟咧？ 麻麻啫，其实，嗯，我觉得我始终唔 balance 嘅，觉得因为第一就系所谓本土派，嗰啲友都会睇你政纲嘅， 嗯， 即系老实讲，广州要行 反 系啊，又系啊，同埋你行本土政纲好易啫嘛， 嗯， 即系如果要褪过嚟啊，一褪咗过嚟，香港人又好得意嘅，就算所谓最激进、最激进，你本土嗰啲选民咧，啊，你而家开始会讲呢啲嘢啦。都俾你啊，咁样会系咁嘅，都系 ultimately 咧，我觉得咧都系真系 candidate 吓，即系你搵个骑嚟嘅本土 candidate 出嚟， 金金咁啦 吓，咁啊即系 I bid him good luck 啦，真系，如果if he thinks he has a chance， 系咪 ？I bid him good luck， 系咪？But then I really doubt his chances， honestly， 系啊，吓，即系因为我觉得系啊，即系 candidate 系 matters 嘅。我覺得 本身系咯 ，Kennedy 本身即系唔好。 就算喺最激进嗰度啊，即系但系喺外国唔系咁噶嘛。外国嘅选举即系甚至可以系意识形态强度就系 Kennedy doesn't matter。总之你系代表呢一个 呢套 value 系啊。但我觉得香港起码去到呢度唔系咁咯。 转话题，仲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以你分析，你觉得嚟紧呢届立法会选举会转模式，又或者会有政改嘅成数有几多咧？ 政改机会我谂好低， 好低。 转模式机会都低，我觉得。 即系之前讲嗰啲转九区啊， 因为转九区据我所知，其实唔单单只净系民主派反对， 建制派都反对。 因为建制派都好多噶嘛。你民建联九区，梗系佢可以出晒九区啦，系咪先？但你谂下，如果将嗰个区划成得五席、四席、三席咁样，咁、每一个区一定有两个。建制派啦，起码啦，我当系咪先？如果五席嘅就起码会出三个建制派啦，即、好似超级区议会咁。但系譬如你四席或者三席嗰啲，可能佢出两个咯。咁、民建联当然一席， 工联会咁点咧？ 系啊，你喂工联会仲有其他咧？喂，其他打到打餐死噶嘛？系啊，打餐死噶嘛？所以佢哋都唔制嘅，宁愿五区阔啲，啲席多啲，咁大家叫做咩啊？即系 冇翻住咯， 系啊，同埋咩博大冇 咯，系咯博大冇， 系啊， 我系三席个三席 嘅，系啊， 我就同你玩， 我出可以出到十九个啊，二十个嘛，但系如果得最高得五席嘅话咧，你真系建制派好多时候佢都得两席，最多系三席， 冇乜数， 系咯，冇数， 仲要三席，你系会输机会咁细噶。所以咧，就算建制派嗰班人都系，所以我嘅理解啊，就系咧，都系唔不变，一切不变，佢都。 嗯，啊，最后一个问题啦，喂，家阵系二零一四年尾啊，就系二零一五啦。哦，你讲啦， 你问埋先啦， 你问先啦，诶， 你几时开始人民力量入边嘅选举工程咧？ 人民力量个选举工程，哦、，it's too early to tell。我哋而家咧就系即系 为人民服务嘅，几时都做紧噶啦。 好，冇错啦。同埋我哋好努力喺个即系呢个即系香港回归之后最重要嘅运动里面努力紧啦。我哋唔讲呢啲选举嘅，我哋总之喺呢个运动里边咧，能够努力打拼落去咧，人民眼睛自然系雪亮嘅， 即系针插都唔入。 呢 度你问啦， 先得下啦。唔系，我想讲翻今朝咧，咪阿董咧，咪有个。团 啊，系团 结香港基金啊嘛，你觉得系咪其实系为咗呢个选呢、這个？ 一定系，系一定系，一定系。梁锦松，喂大佬，梁锦松静 Q 咗十年啊！2003年佢落马之后冇声气，冇咗十年啊！而家一个礼拜讲嘢多过佢十年加埋啊！ 喂，咁如果系真 系 好劲呢？ 第一啦， 系 梗系冇啊！但系咧，你又记得老董咧，系最 Q 中意成立呢啲咁 Q 样嘅 智库啊！ 大家记得佢做特首嗰阵时， 势力啊呢啲啊！ 嗰时有个唔知乜 Q 嘢智库噶，佢做特首嗰阵时有咩 AIA 总裁，有乜七咁样嘅， 好多。 哎呀，我真系唔该佢哋啦！即系老实讲，阿董唔系嗱两样嘢，呢、這个肯定系一个选举工程吓，一个系选举工程，甚至我觉得系一个阿爷 approve 嘅。做法， 听 系啦，呢个 candidate 呢个好明显嘅，但我真系求下佢拜下佢，唔好再搞呢啲嘢啦。即系咧，你真系出嚟选，咪出嚟选咯。大条道理，你梁锦松代表一个政纲，我系代表一批人嘅，你出嚟讲吓，我觉得反而仲好。你咧呢啲，其实佢搞呢啲所谓智库系咩咧？就系、是、佢其实呢啲谂法咧，同公民党都有啲冇分别嘅啫。佢成日觉得要代表全民啊，佢硬系觉得咧。喂，佢成日啲致富吸纳上去咧，我系真系为香港好 嘅。有运动界啦， 而呢啲系啦，而呢而我开始咧，我以前就系觉得咧，呢啲系佢哋攞出嚟门面功夫，原来呃香港人。 系个 fundraising 我已经开始唔 觉 得 啦，其实我又觉得。 系 fundraising 咪 fundraising 咯，冇问题。但我开始觉得，原来呢班人系真心信呢样嘢。佢觉得要搞个致富，搞个委员会出嚟去集思广益，然后佢要令到香港管治更好。佢系即系我撇除佢系建制派咁样，佢真 Q 深信系咁 Q 样嘅，而我系好乸反对嘅。逢出一个好 Q 多人嘅致富，就代表意识形态系乱七八糟，从来唔会有一个好清晰嘅 policy 嘅。即系我系好憎 Q 咁样嘅嘢嘅，而。 但系你睇下啲人咧，其实声音都得一两把嘅啫嘛。 当然系最终嗰啲会出嚟，最终呢班其实系拢嚟 endorse 梁锦松。我明啊。 群星， 但系咧又唔系嘅，即系我明啊。其实我梗系明佢嘅 essence 系乜嘢，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如果你嘅 essence 系用嚟帮梁锦松助选嘅话 ，just 即系 捉虫啊，真系。 唔系，即系话俾我听，系你系就系咯。再系呢啲，但系因为啲人咧参加做委员会，又觉得自己有贡献啊，跟住又讲啲意见，然后咧梁锦松，我当佢系想 run 特首啦，又会去听下呢啲，我好冷憎，我觉得香港已经系 we have passed 嗰个 stage of 呢啲咁样嘅乜低能委员会，即系我哋要过，我哋过咗集思广益、广纳民意嘅， 我觉得对上嗰只就系金发局 嘅 stage， 我哋而家系要一个有 vision，the vision might be wrong。但系你话俾我听，你系乜 Q 嘢？你出嚟讲代表咩嘢？你去做 咁叶柳系咁咯，做紧咯。 诶，叶柳咧可能系咁，第一太废啊嘛，第一废，系啊，佢觉得佢自己系啫。但系咧就叶柳 片紧啦，阿 我明啊。咁但系佢觉得佢自己系嘛，但系叶柳就系废啊嘛，真系废。叶柳系废啊嘛，叶柳系废到惊嘅，其实即系当我当然我同佢冇乜接触啦，但系即系比起以前又多咗啦。以前哇好劲啊叶柳咁样，即系同佢讲两句嘢，叶柳系真系废到无伦嘅一个人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即系千祈唔好出去做特首。 师奶买餸嘅， 直情师奶啦。 佢同袁州又点比咧？ 我唔觉得好过袁州好多。 咁得人惊？ 唔系咁喺个 presentation 佢好过袁秋，咁但系老实讲，我真系唔觉得佢有咩？你讲下叶柳有啲乜嘢好嘅见解 ？Ever？仲去做高官，大家开始识佢嗰时，有讲个乜嘢社会嘅政策，有边一 Q 样嘢，你觉得佢系有见地嘅？一 我连我头发都捍卫唔到 ，just name one thing 系冇嘅。 点捍卫啊？咩啊？国家 吔屎啦，叶柳。咁但系所以，但系佢不过咁，有人肯出嚟咧，冇死咁样去即系参选咧，都系好事嚟嘅，我觉得。 啊、即系监察好，竞争好，乜都好啦。 check and balance 啦， 但系我所以我觉得就系我哋已经系过咗嗰啲咁样嘅立广立 咩 thing 系啦，集思广益嘅阶段。你话俾我听，你系点谂？你 sell 你嘅谂法俾市民做到嘅，你去做做做啲。原来你嘅 vision 系错嘅，收皮应该系咁。就唔係想包諗埋全香港世界，我最撚憎呢啲嘢。 咁你老董就係嗰個思維 咪就係啦，老董，老董，老董，你唔知人哋憎你嘅咩，大佬啊！即係我真，如果見到老董，你知唔知人哋憎你嘅，仲喺度夾個頭出嚟咁樣？ 呢一件事咧，令到我一個 conclusion 同埋一個問題。第一， 唔係我想問埋佢，咁嗰條草咧？ 邊條草啊？ 疾風之勁草啊！ 哦，嗱，呢、這个 仲有冇机会 run 咧？ 政治阅读我就唔即系唔知啦，你知好多嗰啲国情， 系喎，国情噶嘛，国情嗰啲专家讲 好多噶嘛， 又话微笑又生眼啊，习总又条胎男， 系啊系啊系，我自己有少少怕嘅，其实 我都觉得系唔系啊？你 但系啊系啊，真系学李慧琼话斋，信就有咯， 信就有咯， 系咯，信就有咯，系啦，佢冇讲你唔信就冇。佢话信就有， 信都有， 系啦系啦，佢就话，总之啲信就系咯，我觉得嗰啲真系好，系啊系啊，我觉得好 faith based 嘅，我觉得嗰啲 interpretation。但系你问我，反而从嗰啲，我觉得有啲人咧就从嗰个习近平嗰个身体 语言， 语言咧，我觉得身体语言就反而系有更加有， 乜同埋好奇怪就系，其实佢赞嗰啲全部都系消息人士讲噶嘛， 系系系， 系唔系讲几分钟？ 但系我觉得从理论上咧，我就觉得梁振英冇机会噶啦。我咁讲，梁振英咧喺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系冇机会，但系佢想点就系喺佢剩余嘅时 间 搞到 系， 而且搞到香港真系嗰句越乱越好。当香港行，即系当强硬派觉得香港乱到七彩，一定要强，即系佢嘅如意算盘就系一定要劲乱，着乱啲仲好啲。然后咧就系、是、英派全面抬头咧，佢就可以有机会啦。呢个系佢嘅如意算盘。但系我觉得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佢冇机会赢嘅啫。 喂，点会越佢作为一个自觉者，点会越乱越好咧？以佢嗰、那个， 因为如果唔越乱好，佢一定俾人踢走噶啦嘛。但系越乱嘅话咧，人哋就要 啊系。我听过个理论就系、是，如果全部下个度走晒咧，阿爷就踢佢走 了。咁系啦，我完全觉得会系。而家睇咧，你一乱咧，佢就一定要第一维持住佢喺度， 系啦，做丑人。 系而家而佢系批紧呢样嘢， 全部贴。香港回復平靜， 咁呢個理論係廢嘅。 阿爺就， 但 係 呢個係廢理論，變咗我哋唔係真係 focus 上梁振英嘅 全嘅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咁，但係我覺得係咁嘅。所以梁振英應該喺正常嚟講係唔會二零一七唔係佢噶啦。而梁錦松咁清楚，你得阿水都知啦，真係。 我就對住我陳志思嘅喎，其實 陳志思講咗佢話佢冇興趣啊。 系咩？ 系啊， 即系梁咁松 个，而家 要边个有兴趣冇兴趣？唔系佢讲噶嘛，系睇佢做紧啲乜 Q 嘢噶嘛。 小道消息之前咧，梁咁松唔出系因为梁太唔俾。 梁太 唔系啊，陈恩个阿妈。 我知，我梗系知啦，我梗系知啦。 跳水王校 系啊，即系金牌得主嘛， 啊、 超多金牌，佢系国宝，我同意佢系国宝啊。 咁而家可能 系啦，系啦、 啊，都要出嚟救 我。唔俾。据我所知，佢冇乜 say 嘅啫。 哇！你都唔知屋企嘅事嘅。 唔系，即系据我收翻嚟啲消息， 早餐都死噶嘛。 佢有乜做乜有咩？嗱，老实讲，国宝佢的而且确国宝啦吓。但系我所据闻，佢嘅见识都好平庸嘅啫。以佢嘅咁见识 就系真系平庸，就一个家庭主妇咯。哎呀，咁我老公就唔好搞呢啲嘢啦，我唔想个幸福家庭。 一件咁样嘅事点到去用啲咁样嘅理论嚟， 我就唔睇唔到噶。我觉得我所知就系佢哋个关系嚟讲咧，佢系一个比较冇乜见地嘅人嘅，即系我所听闻一啲 即系师奶咯，家庭主妇咯。 只要个老公话咩就话咩噶啦。 OK， 所以头先我想讲一样嘢啫，中共嘅施政方向或者中共嘅决定咧，从来都唔会将民意放喺决定入边。即系无论老董几咁得人憎都好啦，点解佢做咗咁嘅决定咧？其实同民意完全冇关 嘅。佢唔系因为民意跌到35点先走嘅咩？ 时势亦唔同咗啦。如果佢觉得民意系一个考虑点嘅话，点解揾老用？即系所以点解我跟住来 follow 嘅问题咧，就系话系唔系中国共产党系冇人到依个地步？你要揾一个老董咁嘅人出嚟去 line up 政商界嘅网络。 系，我答你一句系。我觉得是因为呢就是 这个就有趣了。 这个我觉得案就应该是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无人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人 出嚟喺俾全部建制派嗰啲人覺得呢個人係真係代表嗰條線係真嘅，即係你知呢個世界有好多條線啊，係咪？即係我喺北京係啊，口有七條線噶嘛，個個都話代表代表常委嘅決定噶嘛。但係咧，嗰啲都係轉啊。但係如果有一個人係能夠令到全部建制派係信服，佢真係代表嗰條線嘅咧，嗰、那個係董建華啊。所以我唔知嗰個係咪叫做冇人嚇、啊，但係就係董建華。同埋梁愛詩，我的理解就是董建華和梁愛詩是中共真心相信真心相信的人，其他的都是假的，或者都是自己噏話自己是的。 陳 永琪呢？沒有水平，這些 好 總之所以為什麼你說可以說是沒有人， 好， 但是董建華就是那個人。 范太呢？ 你這個講法我都真係值得思考。 嗯、 喂，咁今日好多謝劉翁啊！我哋係一個好好朋友啊，有機會再上嚟啊！ 重量級啊！ 嘅 替工啊！ 我都 OK 啊！ 呢個隨意門搏擊會啊！ 我再年考慮下 搏擊隨意門啊！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